其實是的，無啦啦已經包圍緊㗎啦。係 咯，咩叫包圍啫？ 阿健， 我會變咗心嘅。係咯，問下呢個參與開放先，你哋幾時開始？ 我係9月29日晏晝開始咯，就過咗係金鐘一晚，支持下個五千人。係啦，咁之後一直都係到10月2日、3日就過咗嚟銅鑼灣幫手。係啦，咁就因為聽聞係嗰陣就有啲人喺度搞事啦，咁個人睇下啲咩幫到手，跟住就無啦啦加入咗物資部嗰度去幫手去做一啲叫做手嘢嘅工作咯，就一直到而家啦。 即 係 一直都 係 銅鑼灣 嘅。哦，咁唔係，咁中間其實都有喺旺角同埋金鐘都會有，唔係淨係話喺銅鑼灣。 主要就喺度守 民，主要呢邊咯，大概。 咁我就係應該係9月30日就開始出去呢個灣仔警察總部，咁就出咗去大概2晚到3晚，跟住之後就過咗銅鑼灣，咁啊大概應該係去到旺角開始，即係夜晚俾黑社會打嗰單嘢出咗之後咧，跟住就。差不多那些時間就過了物資部，咁係呢位朋友喺度過嚟幫手，係本身識嘅，係啊，跟住我就一路都 keep 住喺度，咁我就每日就翻工放工咩咯，跟住喺度放埋嘢。 你本身係翻咩工 作？哦，我裝修。 即係個工作時間都彈性。 唔彈性。收工會比較彈性。收工 嘅，所以跟住之後放工。 係啊。 你咧？ 我做 sales 嘅，咁就關於都係 sell 一啲建築裝修材料嘅嘢咯。咁啊賣燈啊，賣啊電掣啊燈啊嗰啲咁樣。係喺銅鑼灣翻工嘅。所以比較近，一放工就過嚟睇下啲咩幫手啊。但我係住旺角嘅，所以我都係好流動。 哦。 周圍。 個人嚟講，我就係因為我係比較純粹邊度少人就去邊度，係啦。咁我覺得嗰個會有需要到我嘅地方。 我係覺得銅鑼灣就因為初就係好早就嚟到有個感情喺度先啦，首先就係同埋又比較多熟人喺邊，同埋見到物資站嘅初嗰個營運都係一啲同學，佢哋朝早又要去翻學咁樣，夜晚真係。需要時間休息嘅，咁我自己可以做到手嘢嘅工作，可以幫一幫 hand 啲同學嘅，咁所以我就改嚟銅鑼灣咯。同埋其次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呢邊比較少人啲嘅，係啦。咁我都覺得三個佔領區一樣咁重要。咁金鐘嗰陣，金鐘同旺角都好人多嘅情況之下，咁我都係選擇嚟銅鑼灣去幫手啦。 咁有冇即係你頭先都講話？有啲係啱啱識㗎嘛，即係都識到啲新朋友嘅。係。有冇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識到啲咩人，或者點樣識嘅過程？ 其實我就 stay 喺物資站咯，咁我識嗰啲都係物資站識翻。係啊，咁就有學生啦，有中學生，有大學生，跟住甚至乎係有啲30-40歲嘅叔叔啊，大 Auntie 啊，同埋都仲有啲係即係好有心嘅市民啦，咁佢哋成日攞啲嘢食或者空湯落嚟啊，跟住即係大家見多咗，可以傾偈啦，咁咪開始熟絡。 我覺得就我自己認識比較多嘅中學生同大學生啦，因為佔領區嘅真係好大部分嚟計都係年青人多嘅，咁係啦，就呢個過程喺幫物資站手。呢、這個過程上面就認識咗唔少嘅學生咧，咁啊都聽到佢哋其實對呢個社會時事好流，覺得好驚訝，因為 我自己既有印象都是覺得年輕人都是喜歡玩，或者守在自己一個圈入面，不會怎樣去理會社會的東西。但是我在佔領區看到的就是，原來是不單止是大學生，就算很多的中學生都好，他們都是一放了，或者甚至是會特登請假走堂都出來佔領區去支持，一路在佔領區幫手，一路可能他們要溫書要做功課都是佔領區，這樣是一個 挺感動，對這個社會又有一些希望。咁其次又認識咗好多嘅一啲大嘅朋友，又有年長啲嘅朋友又有咁樣。咁主要見到佢哋都係對於生活嘅狀況有啲不滿，對呢個政權有啲不滿，而嚟到出嚟表達佢嘅訴求。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凝聚力係好令人開心，同埋對於香港重新有一個擁有嘅感覺。開始大， 我覺得 一班 師，一定先，一定先，真嘅， 唔會嘻嘻哈哈， 嘻哈嘻哈咯， 哇，咁雜嘅，咩 講到我識朋友， 係我 係啦，頭先聽你講嘅就話，即係聽到好多人對，即係心心啊，都對啲生活狀況啊，咁你聽到佢哋有啲咩？ 他們會覺得家下社會那個權力不均等，首先跟著其次是他們生活壓力大，你一日搭車吃飯車費日日加，首先跟著上樓日難，就每日每即自己住的地方都要交一個很不合理的租金去住一個很小的地方，這一個情況是會令到人會有壓力，對於社會是有不滿的狀況的。然後吃飯呢，又是民生、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是每日你都在這樣加的時候，那你人是有對於現況會有一個即忍耐是有極限的嘛。那到了可能一個叫做中央承諾了給我們一個普選，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要自己決定自己政府的時候，你會提出一個非常之不合理的小圈子選舉的方案出來，就會令到市民覺得我現在的狀況在這個政制之下根本就改變不了，我連自己選一個首長的權力都沒有的時候我怎樣去確保這個政府不是所有的政策都傾斜於大財團，而是叫做政府竟然先可以真正幫翻一啲基層市民嘅生活需求。所以我咧你口中所 get 到嘅 meaning 就係，首先民主同生活兩樣嘢係好貼切嘅一樣嘢。你嘅生活點樣咧，你就會自然，即係你生活係因為政權佢哋作出嘅施政方針會影響到你嘅生活啊嘛，首先。咁如果人民連選擇自己領導人嘅權利都冇嘅時候，佢點確保呢個領導人係真係可以為咗自己一啲生活嘅要解決基本生活需要而去施政呢？確保佢哋唔係真係益曬啲大老闆或者商家呢？所以喺呢個佔領區好大嘅體會就係對於市民。為什麼這麼激烈去反抗這個政權，就是因為中央已經令到香港市民感到絕望，令到市民覺得沒能力改變到家下貧富這麼不公平的狀況，所以他們會走出來去表達自己的聲音。 你用 話 學到或者體會到 什麼 這場運動？ 反而這場運動我學到都不少東西，即係其實好簡單，有啲關於自己嘅人際關係，或者係點樣處理啲突發事件啊。 例如有試過啲咩突發事件，或者處理啲咩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其實係我相信有一個群體嘅地方就會有衝突啦。咁點樣去解決呢啲衝突呢？咁就我覺得最重要係溝通。咁雖然溝通上都個人都會有個差別啦。 係啊，咁就即係我就做一個嘗試，做一個中間人，睇下點樣去調停啲嘢咁樣。咁另外突發事件嗰方面咧，就係、是有時即係我哋呢度都會有啲人嚟，突然間鬧我哋啊，用粗口啊，或者係喺出面搣紙啊咁樣。跟住我哋都會有啲即係佔領者啦，係會比較喺醋底啦。咁我就會係做一個去撳住嘅角色咯，即係同埋嘗試，即係令佢都明白其實佢醋底個行為係對呢件事冇幫助。咁可以選擇用另外一個方式去，即係等件事完咗，跟住即係用一個類似，即係例如啦，無視嘅方式，咁就等佢出面拆完鬧完，咁其實佢鬧完跟住就走噶啦嘛，冇人理佢，佢都唔會繼續鬧啦。所以其實好多人都即係我睇到，其實都好多人未明呢，未明白呢個道理。 因為我體會 咁，其實就會可能想問翻，咁其實你想要嘅生活係點樣生活？ 我想要嘅生活其實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嘅嘢，都係兩餐温飽，開開心心咁樣，基本上就足夠。同埋對於但係生活要開心呢一個條件咧，係要由組成你生活入邊。佢一個事物去決定噶嘛，咁當你係俾一個唔合理嘅屋租嘅時候，面對住物價每日嘅上漲嘅時候，跟住你嘅壓力就會越嚟越大，你壓力越嚟越大，咁你自然個人冇辦法開心噶啦，即係嗰個乜乜乜乜城市指數係啦，嗰度都講啦，香港人係全世界最唔開心城市頭十啦，好似係係啦，就係咁樣。咁呢一個最簡單一個生活要求就係生活得開心自在，都冇嘅時候就係正正係因為見到呢個政府嘅政權對於財團嘅傾斜，或者對於即係攞曬納税人嘅錢去做一啲大白象工程，拆曬，而唔去真係去扶貧幫助一啲其他更加有需要嘅市民嘅時候，就會覺得好不滿，就想出嚟係。即係對住個政府去表達自己嘅訴求。 咁你覺得即係譬如可以直選啦，即係譬如公民提名啊，或者即係我哋要嘅真普選係有啦嘅時候，即係香港人即係揀，即係俾你揀到，即係譬如點講咧？即係譬如而家要嘅真普選機制出現啦，你覺得點樣透明到？即係點樣會係咪真係可以透過呢樣嘢帶俾你想要嘅生活？即係譬如。大家選一個人出嚟，咁然後係咪就你個你頭先講嘅問題就會可以迎刃而解？ 咁我覺得世界上冇一個政治體制係真係完美可以解決到所有人嘅需要嘅。首先呢、这個，但係民主係一個我認為比較貼近最圓滿嘅解決嘅方法啦。咁因為係。就算你有一個選舉權嘅時候，咁嗰個人就算行跨一啲對，都係對市民不利嘅政策都好，咁嗰個人都係你揀噶嘛。你係對於佢，即係你揀佢出嚟有責任去接受佢嘅施政方針啊，咁樣咯。即係你叫做，就算好唔好都係我揀嘅呢個結果，係啊。但係而家就係問題就係、是。根本就是全部是中央去欽點的時候，你連揀的權利都沒有，你就要硬食，這樣就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一個做法。還有民主另外一個就是這個你選舉出來不得的時候，你可以還有權利過了這一屆，你可以用你的選票你自己的聲音去趕走它，叫做是啊，這個叫做 市民可以監督翻政府嘅施政網站，即係好似台灣咁樣啦。國民黨初初馬英九就係好多支持度，但係佢做啲嘢唔啱，可能民支持嘅自然就會用選票去講嘢啦。香港缺失嘅正正就係呢一個自由。 咁譬如我哋都去，即係譬如話，你頭先係講話我哋就冇咗呢個選舉嘅權力去揀一個我哋想要嘅特首咁。即係你就話即係譬如如果揀咗個人出嚟，佢都係做一啲不利民生嘅政策嘅時候，咁都冇辦法嘅喎。咁唯有下一票，即係下一屆再講咗佢啦。咁但係會唔會諗到呢個情況，可能係即係假設而家就係一個一個譬如泛民嘅人選啦，一個建制人選啦，咁最後即係喺真普選嘅框架裏面，呢個建制嘅人係得票係多過即係泛民嘅。咁假設你係投泛民，好無能，咁呢個係咪真係你即係最後呢個選舉結果係咪真係你想要嘅咧？即係頭先就係既然我哋輸咗選舉，咁都叫做係我哋揀啦。 我會覺得是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嘛， 是 的，所以如果大圍的市民都是覺得不是我心目中的人選比較好的時候，我都會接受的，因為這個是大眾的想法，大眾的利益是優先的，我這樣理解。你真的不喜歡他的話，你可以做的事就是透過你自己的行動說話去感染身邊其他的人，令到他們改變他們的那個方針，他可能有機會可以選第二個，起碼一個可能性先啦。大家香港連一個可能性都沒有，欠缺是一個可能性，一個變化，一個自由，所以我覺得這樣是不公平的。 你覺得呢？ 我會覺得即如果你剛才講的情況，即萬一我選那個他是即係當選不到，即係少啲票咁樣啦。咁都會接受嘅，因為始終係有大部分嘅人去選出嚟噶嘛。即係當選嗰一個。 民主就係少數民主多數。係 啦，但係我會睇之後佢會做啲咩嘢。即係如果當選出嚟嗰個佢都係做唔到嘢嘅話，咁我咪用另外一啲方式再抗爭咯。係。最 即係其實都可以問嘅喎，即係譬如大家即係香港已經去到佔領呢個地步啦。咁你覺得即係點解即係好似而家佔領潮係唯一一個出路？即係你點睇呢樣嘢？ 我唔會覺得係唯一出路。 即係你都係諗有其他抗爭方式。 係。係。可以其實可以諗長遠少少嘅。係。係啊，咁就即係例如即係大家都提升大家嘅公民素質啦。即係會主動去睇政府有啲咩施政嘅方針，或者係跟住自己去主動去提供意見啦，或者係即係我覺得主動去提供意見，或者係如果你有更高嘅能力，咁你咪出嚟去做翻啲嘢咯。 你會做啲咩啊？ 即係如果經歷咗呢次佔領之後，我係有諗過可能之後會接觸政治方面嘅工作。從 政。 係啦，即係有呢、這個暫時有呢個諗法啦，但係未決定。 我又想問一下先，你話你有諗過從政啦？呢一樣嘢係點樣發展出嚟？ 因為我睇到而家個政府同立法會，其實佢老一輩嘅人太多，佢哋個思想比佢哋好多嘅舊有嘅諗法同即係關注咗啦，反而係即係缺少啲新血，或者係即係唔好話激進啦，係即係。個思想會比較開放的人在裏面咯，所以我覺得是需要有一班新血出嚟去換咗個政府裏面的班底。 咁你有冇話經歷咗啲咩事咧？純粹你由呢個觀察萌生咗呢個從政概念啦，定係有冇話經歷咗啲咩事？ 係由我出嚟佔領開始，我越睇啲新聞。越看到政府所做的事，我就越對他失望。 咁有冇話即係好似都留意到你對呢個政局嘅啲觀察？咁想問一下，即係譬如即係真普選出現嘅時候啦，你會點樣預測呢、這個？即係譬如廢除功能組別都出現咗啦，咁你會點樣預測呢個議會裏面嘅勢力分布咧？ 嚟睇得成咧，當晚都清楚。即係譬如， 即係呢個假設嚟嘅都係，就係、是、當 即係譬如 入咗張鋪前，可以廢除。 你唔會選到啲咩人，同埋個立法會議席會點樣分佈咧？我覺得有分佈。 我會覺得係。不會好似而家咁樣個比數係點講咧？即係好唔平均咯！而家個比數，即係建制派同泛民嗰邊，即係我覺得如果有翻之後，會平均翻而家算，因為 亦都會一半一半啦，定係泛民會再多啲啊？ 如果以我喺度咁多日睇嘅情況嚟睇咧，我相信泛民會多啲， 即係如果撇除係 因為撇除了佔領的運動之後，其實很多人都是想要有這個執政權。 你覺得會選到個咩嘅特首出嚟？即係真普選出嚟？或者你有冇話而家政圈裏面，你覺得邊個人會做特首咧？即係如果 真呢樣嘢冇諗， 冇諗過。你 咧？我覺得會選到，不過我覺得我對可能如果有真普選之後，對立法會嗰個分佈點樣？我會覺得會。更加多的無黨派的議員會出到嚟，因為其實我見到香港人其實對建制一定是憤怒先啦，對泛民都是無奈之下唯有投俾泛民嘅，係如果真的可以有功能群，可以有更加多的可能性去出現的話咧，無黨派的議員一定是一股新的力量去進入呢個立法會入面。記得今晚大概 咁你覺得會選咩特首咩人特首？ 我中觀加下政壇嚟計，莫講話張超雄，甚至你話商學會唔會係周永康做特首，或者陳浩輝真係選特首，好多人選佢咧，未必噶嘛。咁你一定係要選一個可能要對香港同大陸嘅關係好熟悉，亦都對於民生好了解嘅一個人，先會得到大多數民意嘅支持咯。咁你話家下我望過去就唔覺得話有邊個人選符合呢個資格去得到大多數嘅選票嘅特首，但係呢個人幾時會出現呢？未知嘅。但係首先你有真普選呢個可能。咁我哋市民嘅眼，即係只會望到更加多嘅可能。到底邊一個先係真正係為香港好嘅一個首長咧？咁樣先會見到。但我家下就知。 關咩嗰個特首事啫？冇咗共產黨，你選邊個都 OK 啦。 咁你覺得點樣可以冇咗共產黨？ 冇可能咯，我就係 講。但我睇你係支持雨傘運動嘅喎。 我支持，因為好坦白，我哋支持係一個精神。 咩精神？ 但係冇結果嘅。 冇精神。我知道。 係支持，即係呢個運動係大家。香港市民團結，我哋係要團結啊！我哋唔係要講真啦，咩真普選啦，冇可能啦！共產黨有一日，你就冇可能有真普選。因為中國人係自私嘅，你諗下嗰陣時，共產黨同國民黨係咁打，打咩啫？中國人打中國人。如果不是日本仔走嚟，佢點會團結再打日本仔咧？好啦，打日本仔啦，十幾億人打過幾百萬人，要打八年喎抗戰，因為唔團結咯。你諗下點解要抗戰八年啦？其實一年啊，屙督屎都砸死日本仔啦。點解要咁多年啦？就係因為中國人唔團結自私。 呢個係好緊要啊！跟住南京大屠殺，幾千人殺幾廿萬人，我真係唔信啊！幾廿萬人攞支叉都剁死日本仔啦，邊要俾你殺到啫？因為中國人自私咯。去到翻依家都係自私，成日走有人走嚟呢度，喂，阻住我做生意咁，因為你自私咯。 你會點樣團結佢哋啊？ 我冇得團結，因為中國人根本私心就係重。如果唔係，點會咁多國家都有唐人街啊？因為中國人堅就堅在獨立好堅，一個人就好堅，團結就唔堅。唔係踢世界盃，十幾億揀十一個都踢到咁樣，係嘛？巴西幾百萬揀十一個啫，都可以踢到咁出色。誒，相反打羽毛球一個就出色㗎，因為佢唔需要團結，單腳。 打乒乓 波啦，系啦，总之单人或者双人最多两个嘅啫，跳水都系，咁就出色啦。 有波啦， 你睇下运动泳嗰啲六个人嗰啲又唔又输啦。 排球队几好， 排球队喺朗平嗰年就好，跟住就冇得好。 点解嘅？ 你根本中国系。是自私的國家嚟噶嘛？中國人是自私的嘛？點解？講真的，你可唔可以俾塊份糧我啊？我冇飯食啊！你靚女可唔可以整兩嚿水嚟我食飯啊？冇可能啦、啊！我話俾你聽，真係冇可能，因為中國人真係自私的，是超級自私。 咁你覺得香港人咧？ 你想下。日本仔 唔聽話，香港人咧，西方人咧， 香港人同中國人都係差唔多，不過香港人好過中國人少少。中國人咧仲要係劏埋自己中國人個腎攞去賣，劏埋個肝攞去賣。你有冇聽過呢個案？ 有。 係咯。 個別例子咧。 係咯，中國人劏中國人自己攞個腎去賣喎。咁呢啲仲唔係自私？香港人，我話俾你聽啊，其實咧內裏潛在咧係係好嘅，但係咧因為安居，佢覺得安居就 OK 嘅，你唔好搞咁多嘢，我有得食飯，有得住嚇，即係生存到 OK 嘅。唔係點會係啲學生先至抗爭啫？年紀長一輩嗰啲，我都就死啦！搞咁多嘢啦，即係個心態，你唔好搞咁多嘢啊！你冇聽阿黃子華棟篤笑啊？係 點咧？ 聽多啲啦，真係噶！我佢集集我都有睇啊！黃子華嘅棟篤笑喺呢期最新呢個棟篤笑就係話。奶奶同新抱，個新抱嫁入嚟之前咧，就係話我會你嫁咗入嚟，我會俾你揸 lift， 揸 lift 喎，唔係揸 fit 喎，咁啊嫁咗入嚟咪揸 lift 咯，咁啊呢個 lift 咧只可以上同落，咁就冇其他噶啦。23分鐘啊！黃子華嗰棟篤笑就係講呢單建築。如果你哋，我希望你哋去睇。 咁你點解會提到呢一個？ 因為喺射催淚彈第二日，就有人 post 咗上網，跟住就第三日就冇。佢話警察射催淚彈專業啊，黃子華就話係啊。真係好專業，啲警察好專業，但係射催淚彈就唔專業，因為從來都好少射。佢做差佬啊專業喎，但係射催淚彈就唔專業喎，所以就亂射咯。 咁同揸 lift 有咩關 係？揸 lift 即係你只可以上同落，你冇得話事。 哦，咁即 係你唔可以話出 lift 入 lift 嚇。 我比喻緊就係話，我哋根本冇得揀啊！一係上，即係一係佔，一係走。咁你仲揀咩啫？ 咁你覺得我哋應該有啲咩可以揀？ 冇得揀啊！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根本冇得選擇。其實 你想有啲咩選擇？ 有啲咩選擇？ 你想 咧？我想殺一陣咁，得唔得？點 解你會想殺一陣？ 咁你懟冧曬佢哋咁，咁咪簡單啦，係嘛？咁咪佢哋中國咪好多嘢搞先，即係諗下喂邊個懟冧佢啊？即係唔得閒搞我哋香港住咯。 咦？搞咗佢，可唔可以再訪問你啊？ 訪問我咩啊？ 訪問你，我哋問你嗰啲咯，因為就係見你咁多，即係咁多諗法咧，其實我都會想聽你講多啲，但係因為我又見冷落咗佢哋，我 唔係你訪問佢哋啦，你唔好訪問我啦。 所以你繼續訪問你都。 我只係一個熱血老年人。 啊！ 即係其實好多嘢係你睇唔到啊！即係好似你咩普選嗰啲咩嘥氣啦。 你坐啊咩？ 你我俾你普選啦，我哋700万人揀嘅嗰條撲街一上台，即刻有啲暗家差嚟暗殺佢啊！ 點回應啊你哋？ 咁你普選嚟做咩啊？又上一個遊隊， 我覺得這個 根本依家 偏激， 唔係偏激。我話俾你聽，如果偏激嘅，如果我哋係偏激嘅，共產黨就更加偏激。 其實我會睇嘅係，其實中國係有改善，只不過佢嘅步伐係比香港仲未追到香港嘅進度。 我話俾你聽啊，港島俾人屌你老母掉咗個原子彈落去，40几年依家係咩啊？電單車王國啊！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港島俾人掉咗個原子彈落去㗎？當時 咁你想帶出嘅係乜嘢？ 就係話點解日本人可以幾十年就可以咁進步？我哋中國人清朝搞撚到依家都係咁撚家產，就係因為你知唔知啊？不知羞恥。日本仔叻嘅地方就係佢知道羞恥，俾人打撚到冚家產嘅，佢識改進。中國人。屌你俾人火燒圓明園啊！呢樣嗰樣，屌你老味都唔撚識改進嘅，唔撚知羞恥嘅。如果佢知羞恥，已經好撚進步啦！我話俾你聽，火藥我哋發明嘅，但係俾人哋咁撚堅嘅，人哋又可以用到，點解啊？我發明咗咯，得㗎啦，就係咁嘅態度啊！一樣依家佢。他要去經濟改革是什麼塞錢落啲冚家產高官度咋？是啊，他好撚堅噶，揾錢依家。但係啲錢去咗邊度？知唔知啊？你知唔知仲有啲窮鄉僻壤啊？我去四川做過義工啊，地震嗰陣時候，嗰啲冚家產冇飯食噶。 我知道 你有去咩？ 我冇去，但我身边有人就帮呢啲。 我地震去四川做义工啊，见嗰啲冚家产几惨啊！你政府帮咩啊？帮咩啊？青椒炒肉丝都冇啊！你唔去亲身去感受过，你唔知噶嗰啲冚家产咩物资啊运去。屌你个中途冇撚晒啦！你真系认为有啊？屌你个电影唔系电视嗰啲呃鸠你噶咋？ 我当然知道系啊，肯定有人抽水嘅。 咁咪系咯，唔系抽水啊，系直头立鸠晒啊！ 但系我相信，即系中国唔会一个好人都冇。 有死撚晒，有啊！ 所以我觉得你嘅谂法真系太偏激啦。 不是偏激啊，是他們的行動是這樣，他們才覺得 OK。 你想想現在隊呢袁博希羅因為太陽嘛，咪要隊救他出來咯。你嚼不緊要，你陽嘛， 你坐我看 博希羅那些咪被人嚼出來咯。是啊，其實我告訴你，習總李克強那些，我告訴你背後都是沒人發達的，因為做得好，即是冚得好，不嚼出來而已。 我相信其實每個地方的國家的政治背景都是， 你太天真了小朋友，你真的太天真了小朋友，你沒有見過一些很黑暗的東西啊。 我知道就是每個國家都會政治背景一樣，所以我覺得是 當然有的黑暗，我當克林頓啦嚇，屌你啦，搞埋啲男女嘢啊， 都係個人的， 但我哋中國咧係全部噶，係覆蓋，係影響全部噶。你法國嗰條更加慘都係啦，係嘛？叫雞樣啊，呢樣嗰樣。 我爆粗啊！ 個勞斯科嚟， 佢都係個人噶。但佢依家我哋中國係影響我哋全部人啊嘛， 咁我會話咧，其實你要睇美國，其實佢影響即係佢背後做嘅嘢，你睇唔到，但係其實佢影響緊全球。 我話俾你聽，小朋友，今日我同你講，你下一代都仲有共產黨喺度控制香港，你下一代啊？ 所以而家我咪變咗出嚟就係。所以我下一代 你做到啲咩啊？ 我可以做，其實個人嘅力量出嚟打難，但係我會選擇我出埋自己個身體去影響人，都出埋自己個身體。一個影響一個，其實就會更多人出嚟。 我話俾你， 係啦， 我點樣影響 你？你拉啲同學嚟，你再打我啦。 我派過， 哦，咁你拉啲同事嚟咯。 係啊，其實我做緊嘅嘢就係影響緊佢哋 咯。你知唔知啊？我就係。跟啲同事講啊，屌你老味，俾啲同事屌撚我嘆氣啊！ 佢哋點講啊？ 佢話我黐撚線啊！我唔翻工啊！屌你老味，咪點解？因為佢哋覺得，佢哋覺得我哋黐線咯。 點解？你有冇問佢點解？ 仲問，俾人打喎，好撚多人喎，十幾個人喺廚房飲食咯，即係喺廚房俾人打過。 我鑊鏟揼你啊！ 我做裝修的，我啲師傅開口埋口都粗口。 話俾你聽，裝修更加唔使講啦。 但係我同佢傾到喎。 係咧，你點樣同佢？ 係啊，我會了解佢哋諗法咯。即就算佢粗口，但係其實粗口只不過佢哋日常習慣。 唔係啊，我話俾你聽啊，小朋友，裝修我做過，水電、水喉、泥工，我都做過。因為我以前我外父咧係起樓嘅，因為我係一個問題兒童嚟嘅。咩叫問題兒童呢？我中意學，我話喂外父，不如俾我一個月做下泥工啦，真係阻佢做，屌你咁撲街揼到隻手崩曬，跟住走去做電工。荃灣嗰度咩全景啊，嗰、那個咩商場，拖啲十九尺。圓腿喉八層樓跳託，屌你咩裝修佬，食完飯又坐大碟啊，屌你老味喺度吹水啊，講咩佔中啫，佢得鳩閒採鳩你咩？ 咁講翻你啲同事先啦，佢哋都成 年㗎。冇啊，嗱，我依家咧，因為我做飲食嘅散工，我嗰日咧就喺新鴻基53樓翻工。那裡是他們高級員工的食堂，咁咁啱咧，做完他們吃完啦，咁就有一扎咧，即係再高級啲嘅，原來咧就喺度開會講緊佔中，就有兩個記者喺度訪問佢哋，咁我喺度擺位啊， 聽佢哋喺度鳩噏， 真係鳩噏㗎。 咁啊，講埋啲廢話啊，又話唔啱啊，又話呢樣，又話咩，又話咩咩咩資本啊，咁屌你啦！你講到鳩咁學術性咁嘥鳩氣。即係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嘅理念，其實我可以好肯定，我哋今次係冇結果嘅，一定輸。一定輸啊！嗰班冚家產一定清場，不過幾時清啫？因為我今日晏晝去完中環翻工，即係返工啊，翻中環飲食，跟住去金鐘，哇！我覺得金鐘咧好撚宏偉啊，屌好似《三國演義》咁樣樣，係啊！哇！嗰個帳篷嘅陣型，屌！好似赤壁咁啊！即係令我大開眼界。但係咧，啲遊客多到咧，令我大開眼界。呢個喺度影相啊，當景點咁樣。其實係咪真係當景點嚟嘅啫？唔係噶嘛，我哋呢度唔係景點嚟噶嘛。我哋係為咗香港人而去做嘢。但是香港人當我哋呢度係景點，咁咪失望咯。我真係失望啊！我見到啲撲街咁影相，好似呢個影嚟做咩啫？有咩好影啫？咁你自己到咪得咯？你影嚟做咩？我真係唔知個心態，你影嚟做乜咧？唔係喎，你答唔答到我？佢影嚟做乜？ 你不 問 他？ 我問過啦。 你怎麼答你？ 留念不出聲走了去。 有些人是拿來 留什麼念啫？現在我們的親身感受已經是留念啦，在個 memory 在個腦裡啦，啱唔啱啊？你會不會出世第一日影，第二日影，第三日影，一路影到今天啦？ 有人一張 喎，聽講。我想啊，但係我媽冇捉到。 係咯。咁你留咩念啊？咁有咩好留念啊 ？Memory 先係緊要啊嘛，個記憶、回憶啊嘛，係嘛？即係你拍拖會唔會第一日拍拖影，第二日影，第三日影好啦，分手嗰日啊，俾翻曬你個留念，你唔會啊嘛？ 我就想講會喎，係咪會？ 你會唔會啊？咁咪係咯。 咁可能有啲人真係想。 係啊，我每個月影嘅。 你 剝 奪人哋影相自由啫？ 唔係剝奪，係冇意義嘅嘢，唔該唔好做啦，做啲有意義啊！ 例如咧，你喺度做過啲咩有意義？覺得 有意義咪係咁派嘢咯。嗰陣時佢有張問卷嘅，咪周圍同佢派咯，咪拉人入嚟咯。 咩問卷嚟 㗎？記得啊，好似。點解 要話有意義啊？你咁有意義都唔記得嘅。 喂，咁。佢哋要幫手，我咪要做咯。係，係咪啊？幫手就做噶啦，啱唔啱啊？屌我能力做到就做噶啦。係。咁你理佢啦，係咪先？人哋要話喂幫手咁咪做咯。屌，你要仲要問點解啊？嚇！ 咁啊，令佢死你半死。 我就你㗎。 咁如果反佔中嗰啲人話你幫手簽個名啦，咁樣咁點啊？ 咁我一定唔採鳩佢咯。 佢都係幫手喎、 哦。因為個理念。 但你又不知道份問卷是什麼，你又知道他理念和你一樣的。 他那份問卷呢，我記得就是說即佔中是怎樣怎樣，這裡在這裡 stay 的時間是怎樣怎樣，即是類似的。 調查 一 下。 是的。 即 是 這些對你來說是。 你們是記者來的？ 不是，我是拍紀錄片的。拍紀錄片。 拍紀錄片？ 是的。你坐下接受訪問就很有意思。 我唔 咩受到 訪問啫， 傾咗咁耐啦，一齊傾偈啫嘛。你問下佢哋啦，我哋傾偈啫嘛。 係啊，我哋傾偈， 都傾好多嘢喎， 怕佢。唔係，即係我哋係個精神。 係咩精神咧？ 支持嘅精神咯，唔係根本我話俾你聽，回收一定係輸，係個精神存在。 即係好似屌耶穌，最尾都係死㗎啦。但係佢要去做好多嘢啊嘛。 係 係嘛？ 啱嘅。 耶穌都係死㗎。 即係你覺得我哋而家好似啲咩就耶穌孭十字架去死嗰陣時？ 死咪唔紧要喎，最紧要做到嗰样嘢啊嘛，死咪死。 你想做到啲乜嘢啊？后悔呢个运动。 咪话俾人听，我哋系要共产党冚家铲，其实真系要共产党冚家铲。 即系你要嘅唔系真普选，系反共。 真普选又点？我都话咗俾佢听啦，头先。你选到一个真嘅出嚟。屌你啦！咩共產黨咪懟鳩冧佢咯？ 咁你覺得點樣先可以反到共？ 冇。 咁但係你又 出多耶穌啊？出多耶穌有機會得，分開紅海。 摩西咁樣。 係，啊摩西。 摩西。 出多個得啦。 而家要 揀邊個？摩西，摩西。 好啊，我話俾你聽啊，輸撚曬啊，香港冇得贏啊，一定輸。 即係其實你都係絕望。 我絕望是正常的，我這個年紀對不對？你們又不同啊，你其實你都你都絕望的，你的孫我想到共產黨還在走的。 是啊，所以我覺得你不認輸的，你說的東西是的。 你有幫手派的。 我是不認輸的。 你當然是不認輸，不是代表絕望的。 是 啊，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你都還出來，你咁叫唔認輸喎、啊？ 因為我喺度等佢老母坐喺開架坦克車嚟車鳩我，我真係等佢坦克車嚟車鳩我㗎。 佢夠膽？ 有閪所謂？屌你老母，死死就遲早死啊！人生啊，梗會死的。我等佢坦克車嚟車鳩我㗎咋？ 共產黨不理你喎，你八十歲照鏟你。 我理閪佢啊，咪鏟咯！我都係等佢鏟啫嘛。 你幾歲？ 我真的等佢鏟㗎， 佢係鏟你少啲。 可以話俾你聽啊，你自己回想諗下共產黨嘅行為，唔好諗普選啊，你諗共產黨嘅行為就已經，我話俾你聽贏曬。 呢六十五年嚟佢哋做過啲乜嘢，大家心都有 數。你唔好諗普選，普選我話俾你聽嘥鳩氣嘅，表面嘢嚟嘅啫。因為我哋要去翻勾個根啊！係 咩咧？係咩？ 係共產黨冚家產。係， 講下講下冚家產，市民啲情況啊，市民。 即係你小朋友唔知普選係普選係重要，咁點解冇普選？你要諗好啦。哦，因為共產黨。咁點解共產黨咁樣咧？再想是他敢想啊，推理啊，有冇睇金田一噶你？ 真的有啊，呢、這个真系有、啊。 你知道金田一 由细追到大笨啦嘛？ 我睇嗰套嗰本我以前开铺头噶，我个僆仔睇金田一，佢俾我睇，佢话喂，唔知佢哋成个月先出一本噶嘛？佢话喂。你看完告訴我聽個兇手是誰個？未知噶。我話屌你，我一睇就知邊一個啦。係。唉，我好撚堅嘅推理。因為你唔去推就唔會理。係啊。金田一我成套喺屋企啊。因為你要諗完。你不要想表面啊，你其實現在真普選是表面的東西嘛，你源頭你有沒有想源頭啊，是不是啊，我們香港人你想想給第一桶金大陸，知不知道是什麼啊，什麼啊， 願聞其詳是什麼啊， 即是不等知道啊東江水啊， 是 我哋咁撚多淡水，做咩同佢買東江水啊？知唔知啊？過水俾佢嘛？ 啊！ 萬宜淡水庫，係嘛？ 點解啊？點解咁重要買東江水咧？俾錢啊，唔家產咯。你要去揾源頭，唔係表面，補選呢啲呃鳩你嘅啫。揾源頭。我哋香港人俾幾多嘢買落啊？知唔知道我哋沙士點嚟啊？ 大陸傳就大陸， 咁咪係咯，咁家產。我哋香港人會有呢啲餅，係大陸啲冚家產走落嚟咯，就沙士咯。 咁你知道個源頭問題係喺大陸身上啦，你覺得可以做啲乜嘢咧？ 咪屌你老味，派個大陸高手去殺鳩咗殺翻嚟，有啲咩做？你認為有咩做？ 但係你覺得殺咗佢之後，會唔會有第二個人補上？ 會啦，繼續殺。 咁解決唔到喎，你不如殺死佢，頂上嗰人都冇用。 冇，你冇辦法，我都話啦，除咗共產黨，除咗共產黨冧，先至可以解決到我哋嘅問題。 點樣可以共產黨冧？ 冇。 即是廢話， 即是廢話。所以呢，我只是憑著餘生依家的力量去做一些做到的事。 那是做到什麼？ 做不到啊，好像你咁啊， 擦擦 擦擦咁啊，行下行 去。如果我是擦下擦下行下行去呢，我哋唔會咁多兄弟受傷啦。 我都爆光啊，大佬。 誒係啊，你都有俾人幫啊？ 你睇唔到啊？ 有暗瘡，你見過幾多場啊？ 爆暗瘡， 爆係咩戰績啊？ 你話落雨啊？ 呢啲 使唔 使入鏡？係 啊，化眉啊！ 我坐，但我哋有遮嘢， 都 OK 嘅。你想要？ 我哋可以撐你， 揸住 傾下都 OK 嘅， 即係發泄下都 OK 嘅。冇結果輸啦。 唔係你有幾多戰？你有咩戰績啊？我哋有戰績啊！我哋有戰績可尋。 有咩戰績啊？ 你過嚟。 你 說 吧，收 到音。我以前在三中街見過金鐘，我 到。我今天拿過金鐘。今天在中環上班嘛。 今天在中環。 其實你可以暫停去。 我 說到邊。繼續 吹水。 即係各方面的聲音多啲聽，即係激進的你首先都要聽，即係要知道佢哋到底諗咩，點解會咁折磨。 我 係 拍嘅。 係啊。係 咩人啊？ 我哋要一個自治大樓，之後自治大樓，自治啊，可以住嗰個自治大樓，咁就派緊嗰啲嘢，咁我哋嗰啲要關嗰啲機器。 你哋會播出播啲啊？ 會播住飛機。但一定不會是大陸的，所以我們唯有要自己的，否則就不買一部。 不是，因為我都想要的， 給你 留個電話俾我哋啊！ 仲留個電話俾你？ 唔係啊，我哋內部放點打俾你啊嘛，可能我哋約埋櫃打上嚟咯。有冇銀行啊？ 我哋都可以留翻我哋個。 係咯，我哋啲銀碼你可以打翻。 留低個牌啦。 唔係驚， 留低個牌啦。 阿姐我都唔驚啊，驚你兩條靚妹。 我啱啱醒起，我呢度學到最大嘅學習係乜嘢咧？係 咩？ 兩個字 EQ。 唔使啊，要電話做咩啫？唔係要 電話。 我呢度嘅 EQ 係完全 高。傷心，傷心到要我點？ 食咗好大嘅檸檬。 你哋之前同人傾偈係咪都會成日都久唔久就有其他叔叔啊嗰啲人走埋？ 我度度都會嘅，基本上。 但 係你要知道民主係一個咁樣回事咯。 係啊。 咁你有各方面嘅聲音，你都要聽。咁即係啱了解到佢哋雖然激進派，但係你喺佢嘅對話入邊可以聽到，其實雖然佢係溝通緊一個絕望嘅信息，但係佢點解會嚟到呢度會講先？就係因為佢。唔認命啦，唔服輸啊嘛！抗爭就要啲咁嘅精神。 嗯。 啊，即係好似佢一把年紀啦，都行出嚟嘅就講係喎。雖然個源頭喺共產黨度根本動搖唔到噶啦，咁你一樣你要講有用冇用論嘅話咧，根本呢個運動係唔會出現嘅。因為運動出現唔係計一個有用冇用嘅價值去衡量咯，我諗。係啊，係佢真正嘅價值，除咗係爭取真普選之外，就係、是。令到香港人知道是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是咁自私的，好似啱個阿叔話齋，其實中國人最大的敵人就是分化、矛盾、自私、自顧自己。但是在這個運動入面，其實你會見得到集合一班人的力量，可以創造出一個咁靚嘅社區出嚟，咁多藝術品，比政府過往十年、廿年做的都更加多的時候，有你睇到。團結的力量有幾大，民主就是需要和而不同，即是你大方向大家行行到那裡，你行左行右多個圈都好，其實沒問題。 我補充多句，尤其是在物資站你會更加去看得到，其實香港是有很多很有善心很熱心的市民，他們是即住附近的街坊，他下來即是煲湯就送下來給我們喝，跟住怕凍又買多幾樽被給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這些東西，所以香港其實都還有很多有心人。沒 問題。我想問你們在參加這個運動之前有沒有參加過其他的抗爭？ 六四咯，只有六四咯。 六四是集會 咯。集會而已，其他遊行示威都冇參與。 反國教咯，之前都有打架嘅。我都係對上一次反國教輸咗。 咁嗰次出嚟，你有冇話即係因為都有留守噶嘛？ 係。 都有。 有嘅。有同嗰啲反對嘅人士， 係咧，你哋點樣溝通㗎？身邊有冇朋友或者屋企人係反對嘅？ 反而我屋企人係中立嘅。 中立。 中立，佢係兩邊都即係佢會中立去睇呢件事咯。即係佢知道爭取係好事，但係佢唔贊成佔領。 嗯。 係啦，就係咁咯。 你哋有冇傾過啊？ 有傾過偈嘅。 跟住。過程 是 有冇話有唔開心啊？ 其實就好唔開心，咪大家熱烈地討論啫。 熱烈地討論。 係啊，講完咪冇嘢咯。 哦，咁佢但係你有出嚟留守，咁佢有冇話即其實佢係反對佔領啊？咁佢其實都即係等於有冇話反對你留守定 係？咁又冇嘅呢方面，我屋企人比較開心，因為我講得好清楚，我點解會出嚟。即是我出來的原因我解釋清楚給他們聽，而他們都理解到的，即是會擔心我 即係會唔會受傷啊？誒，夠衫著嗰啲嘅啫。 咁你頭先話同啲反戰人士溝通嗰個過程係點啊？ 過程其實我普遍啦，我睇到其實係大部分嘅都係有佢講冇我講嘅。 即係你意思係經過嗰啲人？ 有啲係行咗入嚟嘅。小部分啦，即係今晚我接觸到嘅，有啲俾人趕走咗。係 點樣㗎？ 即係如果今晚我接觸到，我有一個好印象深刻嘅係佢會用法律嘅觀點同我講，佢係支持，即係佢唔係唔支持真普選嘅。係。佢落到嚟就係話佔領，即係佔領街道嘅問題咯。用法律嘅觀點。係。佢一路就係用法律，你佔領就係犯法，你犯法就係唔啱，就係咁完咗。係。 咁你點樣判斷？ 咁即係既然當我知道佢個法律嘅觀點，即係佢個自己個理念係咁重嘅時候，我避開呢條話題，即係都會坦白承認其實係犯法嘅，係啦。但係犯法點解要犯法就即係解釋完佢唔聽， 你點樣解釋 啊？我會話，即係雖然我哋出到嚟，知道大家都知道係非法集結，非法集結。咁就即係自己會承擔翻個法律嘅後果啦。 咦，即係其實清場你都係會揀去俾人拉或者自首啊？ 暫時唔會選擇俾人拉。係。我會選擇之後先會自首。 之後 會自首。係。反而即係講翻頭先個問題啦。對於嗰、那個即係八條路咁樣影響到人啦。咁其實係真係有影響到，我知道，因為我身邊都有啲親戚嘅朋友係做喺附近開鋪頭啊、樓上鋪啊，個生意係跌咗好多。但係反而我會即係個著眼點係要自己去衡量，即係你著眼喺眼前嘅利益，定係嗰個將來會更加好嘅機會咯。雖然個機會係而家睇到係好渺茫。但係我會選擇去爭取。 但係可能有啲小商鋪就會話：我真係即係譬如兩個月啦咁樣，我真係生意好慘淡，我連租都交唔到喎。咁你哋會點樣睇呢啲講法？ 如果係即係如果講緊小商鋪嘅話咧，喺呢一區我會覺得即係我會話咧個租金咁貴係即係我會再睇翻遠少少咯。究竟點解啲租金咁貴呢？點解啲特色嘅小商店係越嚟越少呢？其實我覺得除咗佔領呢個行動有影響佢哋之外，一路以嚟政府嘅政策或者係即係佢一路政府冇理到嘅嘢，係一路都影響緊。即係啲小商鋪係越嚟越少嘅特色嘅小商鋪啦，或者取而代之，其實好多藥房啊、金鋪啊。大型連鎖店係取代曬。 嗱，你講藥房金鋪，我係插一句啦。我喺旺角嗰邊多嘅，之前即係彌敦道啱啱馬家老街嗰個交界位啦，嗰度就佔領啲呢段時間啦，已經睇住一間金鋪，佢由裝修到開業，就係喺佔領期間開咗咗間金鋪，即係嗰個位啱啱大家老街對住銀行中心有一節嘅喺邊度？嗰度咁多間全部咧都係藥房啦，同埋金鋪。咁其實租金貴都係呢啲問題咯。或者講， 即係你意思係金鋪出現就係所以租金貴？ 可以咁講，即係佢哋啲大集團唔會俾你好貴租噶嘛。又或者我住嗰度啊，平貴商場。本都有小店噶，都有文具鋪啊、細餐廳啊嗰啲。但係最近全部變曬屈臣氏、萬寧啊、大家樂啊，或者即係全部連鎖店嚟啦。跟住嗰啲小商户啊，臨走前講，佢話唔係租嘅問題啊，係嗰個係阿靈媒唔肯租俾啲小商户。 即係你俾幾多錢我都唔租。 係類似啦。即係全部而家我樓下個商場咧，就係、是。萬寧、屈臣氏、百佳、大家樂、麥當勞，呢啲基本上都係政府嗰啲嘅決策問題啊，又或者即係一啲都比較長遠嘅問題，就唔係淨係佔領 即係領會好耐啦，啲農養開始啦，一路我睇住就佢哋變啲大商户啦。 咁你覺得真普選可唔可以解決啲？ 慢慢嚟啦，即係真普選第一步啦。咁然後嘗試將個主權由政府變翻俾市民，變翻我哋。 嗰個慢慢嚟嘅過程會係點啊？你覺得？ 即係而家我會覺得係政府控制曬，招生勾結好多嘅經濟上面、民生上面，甚至乎你最近期或者比較近期啲又開翻 TV 啦，即係亞視咁闊啦嚇，我有啲咩操作電視啦，話咁闊啦，都唔聽佢牌，唔俾香港 TV 去成為一個合法電視台。咁呢啲好明顯都係一啲政治啊，或者一啲可能經濟嘅因素。即係其實市民嘅聲音好大啦，香港 TV 嗰陣投票啊，或者好多嘅調查都話香港 TV 係要俾佢成為香港合法電視台啦，即係可以用呢、這個好似 TVB 或者而家 ATV 咁樣嗰一種嘅，我開個電視就可以睇到，唔使上媒體嘛。但是政府啊，蘇生啦，佢一男子嘅政策，我唔知佢點一男子法啦。佢多次啦就 ban 咗香港 TV， 咁其實佢已經漠視咗民意啦。即係都係一個政府嘅問題咯。我可以咁講。 譬如咁但係即係我問嘅意思係，即係你覺得？你要即 是 一定是要有真普選之後，才可以慢慢 嚟。咁普選起碼嗰班嘅官員係我哋選出嚟噶啦。咁我哋選 官員都係我哋選出嚟。 即係到真普選啦，所有嘢都係我哋自己揀啦，可以係咪？除咗特首，即係佢哋政府或者其他嘅一啲官員啊，咁都唔會喺功能嗰度先啦。咁。如果而家我睇緊睇份嘅功能，佢哋貢獻曬咗好多嘢，因為而家佢哋投票，建制派嗰邊嘅佢哋係控制曬所有嘢嘛。如果官員變咗係我哋揀出嚟，冇咗功能嗰邊冇曬呢啲嘢嘅話， 即係官員嘅意思係你講嗰啲議員啦，定係嗰啲局長定乜嘢？ 議員啦，或者有投票權嗰啲啦，即係立法會嗰啲啦。咁你而家好多都係我講中央陰險啦，誇張少少。即係全部都是建制派人士啦，咁佢哋一定是為咗佢哋自己的荷包着想先啦，或者為咗佢哋自己一啲佢想點咪點啦叫做，咁變咗我哋可以去控制翻個局嘅話，其實啲問題就會慢慢去解決。 慢慢嘅，你哋咧，你哋點睇呢個講法？即係要有咗真普選之後，民生即係政策民生嘅問題先可以慢慢。 反而我會覺得嘅係，即如果個政府，雖然我而家睇到政府係真係唔會點樣做嘢，即或者係啲政策係偏向商家嗰啲，但係即我都會希望佢一日，即就算未到真普選，佢都會即將啲政策係偏向翻基層市民，或者係即我話將功補過啦。 你覺得有冇可能咧？即你覺得即譬如？既然就係一定要有咗真普選之後啦，即係先可以、慢慢去解決呢啲問題，定係就算冇真普選呢件事，透過即係其他形式都可以有機會慢慢解決 到。係可以嘅，我係覺得可以，但係係睇而家政府點做。 意思係即係點樣政府點樣處理呢一場佔領啊？ 一嚟啦。二嚟同埋要睇下而家究竟呢場佔領運動究竟令到有幾多人醒覺？ 幾多人啊？ 醒覺？睇多咗嘅。 覺得咧，不如 睇多咗。 我睇邊間？問係呢個 想買買成啊嘛？ 推咗 係咯，即係我會睇到其實係多咗人醒覺。 多人醒覺。 係啊，我多咗好多朋友，即係甚至乎我啦，我都係不嬲唔係睇政策。即係會開始留意到呢方面嘅，即係會開始自己主動去留意呢方面嘅嘢。 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哋唔係主動政治去講，即係如果你有一日 行下街，見到一個麻甩佬揼個女人，咁你會唔會推開個男人問佢點解揼你？你唔會噶嘛，你一定幫咗先噶嘛。我哋依家做嘅行為就係咁。我唔理個原因，係我哋見到見義勇為去做咗先。你諗下係咪？你諗下係咪？你唔會問個女人點解佢會揼佢噶嘛？ 呢個之後問 佢，都會問。 呢個一定會問， 都會問，但一定係保護咗女人先噶嘛？係咪啊？我哋依家做嘅行為就係咁樣噶嘛。 但所以都要問咯，之後 都要知點解我，咁我都要知點解。 都要知點解喎？ 我今晚咁， 但係個女人依家話唔到俾你聽點解咯，即係依家我哋香港係一個女仔，比英國咧養咗好多年，即係中國咧將個女送咗俾英國養咗好多年，咁依家咧就話喂翻返嚟啊！你大咗，唉，回來。但係咧，個老豆強姦佢喎，你唔可以出聲。我強姦你，因為你係我女。咁我哋做嘅行為就係點啊？好啊，你哋強姦我啦，咁啊，我哋咪反抗。係啊，老豆強姦個女喎，係你。之前推咗去俾英國養，養到大咗啦，喂，你得唔得？你話俾我聽得唔得？即係如果你之前俾你老豆推咗去俾人養，養到依家咁大，跟住攞翻嚟嚟強姦你，得唔得？唔得咯，咁咪就唔得咯。 咁你會點樣理解即係甘心情願嗰啲？ 嚇、啊，甘心情願俾佢強姦？ 有啲咁嘅人嘅喎。 哦，咁但係唔多咯。 你點樣理解佢 哋？唔係好似大部分香港人咁咯，歸宿咯，歸宿咪唔敢出聲咯，係嘛？唔敢出聲咪求奸咯，咪奸奸完又奸，奸完又奸，你睇到好多新聞㗎，係嘛？ 我話齋睇根源， 嗯， 係啦，我會睇到點解咁多香港人唔出嚟咧。是因為在呢個英國殖民地的時候，很多普遍的香港人俾佢灌輸咗一個奴性喺度，佢慣咗打工，慣咗揾錢，大部分的香港人都是向錢看。 你錯啦，唔係英國人灌輸，係不嬲中國人都是奴性，不嬲中國人在清朝已經奴性，清朝已經是奴性，你記住啊，唔係英國人灌輸。是清朝已經是有奴性，跟住法國聯軍拉埋我哋香港，更加奴性，俾人暴動之後，港督知道原來香港人需要乜嘢，就喺新蒲崗大搞呢一個塑膠。制衣，佢親自去英國，你知唔知啊？當時佢講咗個為我哋香港人，親自去英國啊！ 係，當時係做咗好多嘢， 帶好多女去英國行 show 行 catwalk， 就係 show 我哋香港人制衣，幫我哋香港人賺第一桶金就係呢個林嘉誠，應該係麥理浩。 當然每件事會有好有唔好，即係如果我係睇翻個影響啫。即係你話清朝咁，我覺得清朝同香港冇乜拉楞，我覺得。 因為係中國人嘛，冇乜拉楞，冇乜拉楞啦。 我唔會用中國人去概括曬所有人，因為就算你話中國人，其實裡面都中國咁大，你唔可以話每個人嘅思想全部一樣。 係咯。中國有幾多族啊？ 我冇數，但我記得好多個。 幾多個啊？56啊？唔係中史勁，係因為如果你覺得係中國人，但係咁多個族，而 點解佢要全部歸納為中國人咧？ 點解？ 就係冚家產咯。 點解啊？你覺得佢點解？ 點解？佢要統一啊嘛！如果我哋香港咁搞，搞到真係掂嘅，你估蒙古啊嗰邊會唔會掂啊？仲撚亂啊！係啊！ 咁我會話，其實香港呢個抗爭嘅例子對全世界有好多唔同嘅影響，因為全世界好多嘅抗爭一開波就暴動噶咯，即係唔會好似香港咁樣噶喎。 香港我話俾你聽，我哋係抗議，我哋唔好似其他國家咁一下哇係咁揼玻璃啊搶嘢啊，我哋香港人係即係有禮。中國人呢樣嘢係好嘅，有禮。其他嗰啲一哇了一暴動，係咁揼爛啲玻璃啊搶嘢啊！ 深圳先，廣州先，嗰陣係反日，唔係抗日戰爭遠啦，講緊對人排人嗰啲日 都係揼爛 玻璃嘅都係。 但係我哋香港人係好守禮， 所以個個都要分開香港人中國人啊！ 所以其實呢，我都想訪問翻你，其實你係支持定唔支持咧？ 坐低喺度都支持。 梗係唔係啦？佢哋都唔知喺度搞咩？有人問，有人叫我喺度嗰啲抖擦，叫我問你喺度搞咩啊？ 拍紀錄片。 拍紀錄片，咁你係拍紀錄片係原因何在？ 我哋想知道佔領者嘅一啲生活咯。概括地可以咁講。 咁你支唔支持啫？係啊，我梗係知道你坐喺度，你肯話支持。你唔支持會俾人揼嘅。 支持就冇乜難 啦。唔係，即係大家都係人。即係支唔支持係個人，即係唔支持嘅入嚟，我哋都唔會去。 不如我哋講翻佔領嗰個問題先啦，因為咧頭先講到即係話佔領，即係有啲人覺得有用，有啲人唔用似嗰啲啦。 你可唔可以大聲啲啊？我聽唔到你講。 我想知道咧，因為譬如佔領銅鑼灣啦，即係你哋佔領呢個區嘅時候，其實有冇一啲咩諗法係之後一路佔領落去，咁會點咧？ 你覺得點樣發展落去啊？有冇諗過會唔會有持續發展？ 不如你講咗，你覺得點樣發展落去？ 我哋就係都唔知道，所以其實先不斷訪問人嘅時候，我想聽多啲人嘅諗法。如果淨係講我嗰個，我都訪問我自己得 啦。咁老實講，我眼睇啦，佢只不過將東角呢個角位呢個行人專用區搬咗出嚟啫嘛。係。就係咁咯。 你會想點樣發展呢個公共空間啊？即係假設你有呢、這個。 如果講到公共空間的話，即正如之前其實一路都有那些例如民主教室或者義教，我覺得這些 OK 可以持續發展，即如果撇除這個佔領運動，即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公共空間是會一件好事。 你會想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出 現？我講就行了。可以，我想有件。 有冇去旺角拜嘢？ 旺角有人都上啊？ 冇啊，冇去旺角，因為我開工通常走到，好少去九龍。住呢度銅鑼灣。我真係好想耶穌出現啊！你如果要我有咩想出現？唔係耶穌出現，就釋迦牟尼出現咯。係啊，即係佢哋出現應該會。好出色噶，即系唔好喺呢度出現啦，喺呢個中南海出現穩陣啦。 點解咧？ 咁你搞掂班茂利啊嘛。 我哋傾緊你想個佔領區點樣持續發展啊？ 唉，佢最啱話。 你想咧？你想點啊？ 使唔使戴翻口罩嗰啲啊？ 係啊。 你都冇嚟得㗎。 我影你隔 離，唔影你咁，你講嚟做咩啫？ 唔係可以講， 你影我隔離。 聽你講下，你坐啦，我繼續對住你。 你後仔打格仔咪得咯， 好危險㗎！ 你後仔打格仔咯。 你想咧點樣？ 點樣 就佔領區點樣係持續發展啊？ 其實睇下可唔可以將個行動再升級或者擴展我哋嘅佔領區咯。 即係想擴大啲。 係啊，因為我哋之前個佔領區其實都好大。 一開始過邊 得？係啊，因為我哋由嗰邊旋轉橋，即係嗰邊旋轉橋到嗰邊南橋嘅，基本上即係銅鑼灣橋嗰邊嘅其實。咁其實西行線都係我哋基本上。咁嗰時其實啲空氣都好好嘅。咁變咗，其實我如果佔領翻就多啲人，即係有啲譬如好似旺角嗰班手足而家俾人清咗場啦。咁其實有啲手足會過咗金鐘，就或者過咗係銅鑼灣嘅。咁希望多啲位俾啲兄弟朋友去喺度stay翻喺度咯。咁如果有咩事都可以幫手嘅。 你本身 識 唔識 搞旺角 嗰啲人？ 其實有啲識嘅， 有啲識嘅， 因為其實都同佢拍過檔做去做其他嘢嘅。 例如 旺角咯，喺旺角三街咯。 即係清場嗰日。係 啊，亞皆老街嗰日咯，嗰晚咯。咁其實嗰晚都打到俾人打到飛起㗎，基本上。中包头嘅包头，包中手嘅中手，中脚嘅中脚嘅。 咁打交会先翻嚟。 系俾班差佬帮我哋。咁其实系咯，同埋龙和道咯，系咯，同埋龙和道我哋都拍过咯啲人。咁其实都金钟嗰边都啲人都熟嘅，其实系啦。因为我哋而家同。金鐘旺角都其實有聯繫嘅，係啦。 其實邊啲咩㗎？你哋 其實邊一區有難就會幫邊去會去幫手咯，承擔。 即係傾嘅嘢都係即係可能 戰鬥嘢咯。 戰鬥嘢。即係勇武嘢 係 嘛？ 可以咁講啦。 勇武 咗 啊！你 係可以咁講啦。 你係多數就喺度係嘛？你多數都係喺度。 其實我多數時間會喺度嘅，但如果譬如金鐘有事，我哋會過去；旺角有事，我哋都會過去。 咁你有冇曾經諗過？因為有啲人覺得銅鑼灣就係被冷落嘅一角，你有咁嘅感覺？ 被冷落少少啦，其實，因為其實好多新聞記者或者一啲電視媒體，其實都唔會影我哋啦。你見到其實你而家見到係得一間半館喺度，有時24小時飛喺度，或者有時12點打後，夜晚12點打後係冇人嘅，其實冇半館記者噶啦。咁變咗其實12點打後到朝頭早嗰段時間，如果有咩危機係冇人知嘅，我哋係。 你覺得咁樣 係 好定唔好啊？即係少人流。 好定唔好啊？其實兩睇啦。如果冇人，即係俾人忽視，即係唔係叫忽視嘅叫做俾人哋覺得我哋銅鑼灣唔存在，但係其實可能我哋危機會低啲咯，冇咁易俾人哋，即係冇咁快俾人衝上咯。但係如果太高調嘅話，就好似即係做得，即係我哋做太，即係做多啲嘢，可能會高調一隻咧，可能會升上嘅機會會大啲咯。 你覺得 呢？ 同 唔 同意啊？ 我聽翻過嚟先，好快。我俾多你啦，多你個新嘅 咧。遮住唔使啊！大家唔同意見都好啦，其實都睇下有冇方法去協調咯。 關於協調呢樣嘢，會即係頭先即係講翻轉頭啦，就聽到你同南石落雨啊。 落雨咩？少少。 我見到你發的。 係你妙啊！冇 乜冇乜。 咁聽到你就話同你家姐其實係即係冇傾過噶嘛？咁其實有啲咩會令到你卻步咧？即係喺溝通呢一方面。因為剛才聽你講話，其實即係同佔領者之間都好著重溝通呢樣嘢，或者反佔中嗰啲 C M B B 啊咩咩都好著重，即係要拼。咁即係有啲咩會令你卻步咧？同你家姐之間？ 其實我不嬲同我家姐其實關係都 OK 嘅，其實。但係如果你講到譬如政治呢啲嘢，其實佢完全一概係唔識嘅。咁其實同我一樣啦，基本上。咁但係佢，但係如果我講咗俾佢，即係同佢溝通咗，可能佢會制止我繼續去行呢條路咯。其實我冇意攞，肯定唔係。慢慢過嚟，慢慢過嚟啦。 開飲咪飲咯，都唔知。 咁你問，咁你咧，你有冇即 係 同屋企人之間冇呢啲問題？ 哦，冇嘅，但係屋企人都係一個中立嘅角度去睇，即係佢哋唔會話支持運動，亦都唔會話反對運動，但係就係只不過就係叫我小心啲啦，萬事。啊，即係佢哋，我覺得佢哋係俾一個好大嘅自由度，我想去做我自己想。 有冇 嘗試過衰 佢哋啊？即 係 我哋而家 做 緊啲 咁嬌 家之類嗰啲 人， 傾過。 我屋企人就，咁佢點睇你俾人 割穿啊？ 佢哋話咁唔小心啊，下次唔好啦。 係啦，就係咁樣。 係 啦，其實佢都唔係好靚嘅，老實講。 啊，即係。你咩都好，你唔係話犯法拉咗入，基本上冇乜嘢咯，我覺得係啊。咁你話受傷流血呢啲係你身為去抗爭嘅前線係預備咗要承受咧，有時嗰啲嘢。你見到對面警察立場大架撐嘅時候，嗰陣你企喺前線，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箍住側邊、箍住前排嗰啲。冇俾佢哋拉走咗，所以嗰陣時係你受唔受傷理唔到噶啦，已經係啊，所以呢啲係在所難免嘅事情。咁同埋我都覺得佢未至於會出動到話你會終身殘廢或者攞人命嘅事情，咁樣係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喺前排去保護其他嘅市民，保護其他學生，咁可以。 我又問翻你頭先佢嗰個問題咧，就係佔領之後你有啲咩改變咧？你嘅生活？ 因為初初都係覺得其實香港嘅政治對於我嘅生活其實影響唔好嘅，即係你共產黨又好，英國佬又好，你生活都係咁過噶啦。即係我以前嘅諗法係咁樣覺得，覺得喺香港地呢個地方，政治係影響唔到人。但是隨著近年嚟越嚟越多的一啲政治事件，譬如國民教育啦、高鐵啦、東北啦、廿三條，好耐廿三條我太細個，唔知咩。咁會見到咧就係原來政治你唔去理佢嘅時候，越嚟越少人去睇佢嘅時候咧，佢其實佢只會不斷即係佢掂都會掂到你的生活，爭在係。咩時間嘅事情？係啊，咁我覺得而家我係企出嚟去關心呢個社會發生緊啲咩事，都仲未係一件太遲嘅事情。同埋對於我之後嚟計，會更加即係我自己會去多啲熱心啲去參與呢個社會事務啦。即係譬如登記做選民，對於以前我嚟講緊係發夢啦，嗰下炒錢，我唔知投邊個好咁樣，泛民建制乜都唔識。但係依兩個幾月以嚟，真係認識香港比我過去嘅一生都更加要多咯，其實係啊。咁我依、這個同埋更加多係認識咗人啦。香港人其實唔好團結嘅一個人，即、就、係、是、一個大家嘅一個文化係好團結的。就係、是、透點解之前會覺得香港人係經歷唔 到話啲咩風吹雨打吹殘嘅事情，就係呢個運動令到好多人碎咗對眼鏡，就係原來可以堅持到，尤其係後生嘅一群可以堅持到六十幾日，繼續喺度露宿街頭，就係為咗去爭取一個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經有一個權利，就係一人一票去選出自己嘅一個地方嘅一個政府。原來係一個香港人對於自由嘅渴望係咁強烈嘅一個事情，咁會令到我係覺得，如果學生有一群，佢哋咁唔怕死。講埋幾句先，係學生嘅一群可以企得咁前嘅時候，我身為一個出嚟社會工作嘅人，我唔可以俾前線借得學生喺前面，我都會出嚟去盡一分力去做我所能做嘅事情，就係咁樣。 幫我問 句 啦，咁你頭先又話譬如你話係即係而家出嚟係爭取爭普選嘅事啊嘛，咁然後你就話原來即係香港人可以為咗自由咁唔怕死咁樣，咁即係似乎你係將即係普選呢個反自由呢個 concept 畫上一個完全等好嘅嘢啦。咁譬如好多其他地方都有普選，譬如美國啊、馬來西亞咁樣，即係覺得佢哋係自由咧？ 佢哋我對講真，我對馬來西亞嘅認識就真係唔多。美國，我依家講一講我對美國睇法先啦。美國就係一個非常自由嘅城市嚟嘅，首先。但係其實佢嗰個國家嘅即係政治體系喺呢、這個，我記得睇過一個聯合國嘅民主排名入邊係連十甲都唔及嘅呢個，係啊。咁但係佢哋即係佢哋嗰個制度係確保咗人民好多基本上自由嘅一啲權利，譬如即係槍可以擁有槍啦，即係佢哋可以為咗保護自己而有牌可以去槍嘅，即係又可以揸槍嘅咁樣。咁同埋佢哋某個州嘅大麻合法嘅，即係呢啲好多我哋可能香港呢個地方睇到覺得基本上係覺得係犯法事情，佢哋都可以做到嘅時候，咁我會就會睇到係咪香港人值唔值得同佢哋一樣去擁有一啲嘅權利咧？或者點解香港人就係因為要大陸共產黨政權一啲佢哋嘅專制，佢哋對於香港人嘅唔信任，而令到要成一全部嘅香港人去共同去承受住，要限制於共產黨嗰、那個？他們認為安全的範圍之下，我是覺得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情況是其實不能接受是啊，因為香港其實香港人那個心香港人的文化是承受就是可以值得去擁有民主的東西，是啊，大家的文化水平或者公民意識其實是值得去擁有他們去選自己一個，就是自己決定自己應該有些什麼不應該有些什麼，已經 是值得一個這樣的政治體系。 你覺得呢，有普選等 不 等於有自由？ 其實我覺得是有普選才有自由， 有普選才會有自由， 因為如果你沒有真普選，你怎會得到真正的自由呢？其實你見到好多有好似佢哋啱啱你哋講個美國，其實佢哋嘅寬鬆程度係比香港大十倍嘅，好多嘢都會比較鬆動啲，同埋嗰個制度會好啲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爭取到嗰、那個真普選先至等於個自由咯。 你覺得咧？有普選，有真普選。 係咪要有金普選先要有自由？ 有幫助啊！ 有幫助。 我又唔可以講美國嘅法律啱香港用啦，即係始終兩個地方或者文化好唔同啦。即係你話香港如果可以槍械合法先算啦，咁個個攞住槍咁，呢、這個我覺得香港係唔適合嘅。咁但係亦都需要有保護自由，最起碼個政府啦係民選嘅，好多民生嘅問題都要係由我哋去，即係政府要聽市民話咁樣講。 咁你覺得有世界上有冇啲國家你係覺得呢、這個？或者有冇啲地方係呢、這個你頭先講嗰個 theory 係 apply 到嘅，即係有一個公平嘅選舉制度或者有普選嘅時候，個政府係真係會聽市 民。我又真係可能唔係好諗到啦，即係其實都未完全啦，我哋都可以講，即係民選會普選了，但係都唔係話即係聽曬市民話啦。 要大聲啲先啦。有啲遠嘅，因為你貴，或者你坐近啲 咯，係坐近啲啦， 坐慢啲佢哋就 其實根本而家個政府根本就唔會聽到市民嘅心聲同埋訴求咯。 你要戴翻口罩喎，會咳緊啊！放心。 你話美國咁，佢哋的確會聽市民嘅聲音啦。但香港而家唔係，或者中國就更加唔係啦。全部嘢都嗌你話事啦，咁其實喺呢方面上面，咁政府就係要幫助人民啊嘛，喺我嘅睇法啦，即係政府點解要政府就係除咗方面管治人民，亦都係去做一啲嘅措施，做一啲嘅嘢啊，做好多嘢啦，基建又好，經濟方面又好，或者。你幫窮人，幫有錢人都係啦。咁呢個政府係負責去協調啦、平衡啦，去處理人民嘅事務啦，即係一個統籌者啦。咁如果佢都聽唔到我哋嘅需要嘅話，咁其實或者聽到唔理嘅話，咁其實冇意思喎。咁有普選嘅話，咁最起碼班人係我哋揀出嚟啦。咁我哋揀咗就我哋抵死啦。當我哋揀啱咗，佢聽我哋，會聽我哋講嘅時候，咁個社會咪會係適合人民嘅咯。 你唔同意 喎？唔係，我同意，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就係話我哋政府有咩用啫？大陸啊嘛，依家講。屌我哋政府點樣都冇用啊！都話俾你聽，你唔好傻啦，即係仲喺度傻。我就算俾你真普選啊，選到啊，真係俾人暗殺㗎。咁你選咗又點啫？你記住啦，係大陸啊。係 啊，你要俾人講㗎嘛？你點睇啊？ 唔係咁。即係最起碼選到出嚟先算，選到出嚟嘅話，咁我哋都會叫爭取到呢樣嘢啦。 你有冇睇過《十月圍城》啊？ 我明白你講嘅問題就係話你嘅意思，中國政府 冇睇過 香港， 你冇睇過 香港咁樣。 你知唔知《十月圍城》謝霆鋒飾演嗰阿四啊？ 喂，老闆知啦喂。 佢係唔知道做咩嘢，佢淨係知道。支持半個鐘，佢淨係支持半個鐘嘅啫，佢唔知道個事件嘅，唔知道孫中山度開會嘅，佢淨係知道支持半個鐘。點解會有呢套《十月圍城》咧？其實拍戲嗰條茂利都知道大陸係咁噶啦。 咁即使係咁，我哋都要嘗試去改變啦。如果唔係就 改就都話咯，你屌攞把槍上去懟冧習近平，跟住再上一個又懟冧佢，再上一個又懟冧佢，咁你一定得。你贏曬，冇得輸。 冇意思嘅呢樣嘢，而 家係 咁，你認為我哋依家好有意思咩？ 講緊成個制度嘅問題就點解仲抗爭？ 係制度問題啊，係呢、這個共產黨嘅問題啊！冇共產黨就冇呢種制度啦，你明唔明啊？冇咗呢個黨就冇呢個制度，冇呢個制度就即係 OK 啦。 有啲人話希望會和平演變，你認為機會大唔大？ 冇， 都唔可能。 我淨係 你 話 聽唔到聽 啊？ 你頭先 講咩？即係有啲人希望會和平演變。 和平即佢即係中國。 就係慢慢 冇可能。 你 Impossible。冇可能，我可以告诉你冇可能。如果有可能就不用以前，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这么多人，有一个婆婆呢，我認识了她都很久，都几久了，因为我都几久。她说她在文革是跪玻璃的。跪玻璃啊。你唔知啊，小朋友，你唔知道嗰個慘情，你淨係知道喂向好啊向好，鬼唔知咩？但係個根本性係唔好啊嘛，咁點向好啫？你話俾我聽啊，個根本性就係唔好，咁點向好啊？你嘅梗係望向好啦，咁但係你唔知道原來個根係唔好噶啦，咁你點好啊？你話俾我聽點好？个根已经唔好啦，咁生出嚟都唔光好啦，系嘛？你要去谂个根， 但系我哋都 点样谂呢个运动咯，同埋点样去做好呢个运动啲嘢咯。就算大家唔同意见都好啦，其实都睇下有冇方法去协调咯。 关于协调呢样嘢，会即系头先即系讲翻转头啦，就听到你同南石落雨啊？ 落雨咩？少少咯，我 見你發到，你冇啊？ 冇乜雨。 咁聽到你就話同你家姐其實係即係冇傾過噶嘛？咁其實有啲咩會令到你卻步咧？即係喺溝通呢一方面，因為頭先聽你講話，其實即係同佔領者之間都好著重溝通呢樣嘢，或者反佔中嗰啲 CMBB 啊咩都好著重，即係要拼。咁即係有啲咩會令你卻步咧？同你家姐？ 其實我不嬲同我家姐其實關係都 OK 嘅，其實，但係如果你講到譬如政治呢啲嘢，其實佢完全一概唔識嘅。咁其實同我一樣啦，基本上。咁但係佢，但係如果我講咗俾佢，即係同佢溝通咗，可能佢會制止我繼續去行呢條路。我冇意攞，你唔使。慢慢過嚟，慢慢過嚟啦。 開飲咪飲， 當然。係喎，咁你問，咁你咧，你有冇即係同屋企人之間冇呢啲問題？ 哦，冇嘅，但係屋企人都係一個中立嘅角度去睇，即係佢哋唔會話支持運動，亦都唔會話反對運動，但係就係。只不過就是叫我小心一點嘛，即係佢哋，我覺得佢哋係俾一個很大的自由度，我想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有冇嘗試過說服佢哋啊？即係我哋而家做緊啲咁樣表達出嚟嗰啲嘢，傾過。 我屋企人就，我屋企人就。 誒，咁佢點睇你俾人摸穿啊？嗰件事。 佢哋話夠唔小心啊，下次唔好啦。 是 啦，就是这样。 是 啦，其实他都不是很理的，老实说。即是你什么都好，你不是说犯法拉了入基本上没什么东西咯，我觉得。是啦。咁你说受伤流血这些是你身为去抗争的前线是预备了要承受的，有时候。你看到对面警察立场大架餐的时候，嗰陣你企喺前線，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箍住側邊、箍住前排嗰啲，唔好俾佢哋拉走咗。所以嗰陣時係你受唔受傷理唔到噶啦，已經係啊。所以呢啲係在所難免嘅事情。 咁同埋我都覺得佢未至於會出動到話你會終身沉廢或者攞人命嘅事情，咁樣係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喺前排去保護其他嘅市民，保護其他學生，咁可以接受。 我又問翻你頭先佢嗰個問題咧，就係佔領之後你又有啲咩改變咧？ 因為初初都係覺得其實香港嘅政治對於我嘅生活其實影響唔好喎，即係你共產黨又好，英國佬又好，你生活都係咁過㗎啦。即係我以前嘅諗法咁樣覺得，覺得喺香港地呢個地方政治係影響唔到人嘅生活。但係隨住今年嚟越嚟越多嘅一啲政治事件，譬如國民教育啦、高鐵啦、東北啦、廿三條，好耐廿三條我太細個唔知咩。咁會見到嘅就係原來政治你唔去理佢嘅時候，越嚟越少人去睇佢嘅時候咧，佢其實佢只會不斷擴，即係佢點都會掂到你的生活，爭在係咩時間嘅事情，係啊。咁我覺得。而家我係企出嚟去關心呢個社會發生緊啲咩事，都仲未係一件太遲嘅事，同埋對於我之後嚟計會更加，即係我自己會去多啲熱心啲去參與呢個社會事務啦。即係譬如啊，登記做選民，對於以前我嚟講緊係發夢啦，嗰個炒錢，我唔知投邊個好咁樣，泛民建制乜都唔識，但係兩個幾月以嚟真係認識香港比我過去嘅一生都更加要多咯，係啊。咁我依、這個同埋更加多係認識咗人啦。香港人其實唔好團結嘅一個人，即係一個大家嘅一個文化係好團結的。就係後點解之前會覺得香港人係經歷唔到話啲咩風吹雨打摧殘嘅事情，就係、依個運動。令到好多人碎咗一對眼鏡，就係、原來可以堅持到，尤其係後生嘅一群可以堅持到六十幾日，繼續喺度露宿街頭，就係為咗去爭取一個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經有一個權利，就係一人一票去選出自己嘅一個地方嘅一個政府。原來係一個香港人對於自由嘅渴望係咁強烈嘅一個事情，咁會令到我係覺得，如果學生有一群，佢哋咁唔怕死， 可唔可以 影得啦？影得，講埋幾句先。係學生有一群可以企得咁前嘅時候，我身為一個出嚟社會工作嘅人，我唔可以俾。前線借得學生在前面，我都會出嚟去盡一分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情，就係、是、咁樣。 幫我問句啦，你因為頭先又話，譬如你話係即係而家出嚟係爭取爭即係爭普選呢件事啊嘛，咁然後你就話原來即係香港人可以為咗自由咁唔怕死咁樣，咁即係似乎你係將即係普選呢個反自由呢個 concept 畫上。一個完全等好的啦，咁譬如好多其他地方都有，譬如美國啊、馬來西亞咁樣，咁你覺得佢哋自唔自由咧？ 佢哋嘅我對講真，我對馬來西亞嘅認識就真係唔多。美國，我依家講一講我對美國睇法先啦。美國就係一個非常自由嘅城市嚟嘅，首先，但係其實。佢嗰個國家嘅即係政治體系喺呢、這個，我記得睇過一個聯合國嘅民主排名入面係連十級都唔及嘅呢個，係啊。咁但係佢哋即係佢哋嗰個制度係確保咗人民好多基本上自由嘅一啲權利，譬如即係槍可以擁有槍啦，即係佢哋可以為咗保護自己而有牌可以去槍嘅。即係又可以揸槍嘅咁樣，咁同埋佢哋某個州嘅大麻合法嘅啦，即係呢啲好多我哋可能香港呢個地方睇到，覺得基本上係 覺得係犯法事情，佢哋都可以做到嘅時候，咁我會就會睇到係係咪香港人值唔值得同佢哋一樣去擁有呢一啲嘅權利咧？或者點解香港人就係因為要大陸共產黨政權一啲佢哋嘅專制，佢哋對於香港人嘅唔信任，而要令到成一全部嘅香港人去共同去承受住，要限制於共產黨嗰、那個佢哋認為安全嘅範圍之下，我係覺得呢個係，我覺得呢個情況係其實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係啊，因為香港其實香港人嗰個心，喂香港人嘅文化係承受，即、就、係、是、可以值得去擁有民主呢樣嘢，係啊，大家嘅文化水平或者公民意識其實係值得去擁有佢哋去揀自己一個，即、就、係、是、自己決定自己應該有啲咩，唔應該有啲乜嘢，已經係值得一個咁樣嘅政治體系。 你覺得呢有普選等 唔 等於有自由啊？ 其實我覺得係有普選先有自由。 有普選先至會有自由。 即係如果你冇真普選，你點會得到真正嘅自由咧？ 點解 呢？其實你見到好多有好似佢哋啱啱你哋講個美國，其實佢哋嘅寬鬆程度係比香港大幅度嘅。好多嘢都會比較鬆動啲，同埋嗰個制度會好啲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爭取到嗰個真普選先至等於個自由咯。 你覺得咧有普選有真普選，係咪要有真普選先至會有？ 有幫助 啦，有幫助。 我又唔可以講美國嘅受力啱香港用啦，即係始終兩個地方或者文化好唔同啦。即係你話香港如果可以槍械合法點算啦？咁個個拿住槍咁，這個我覺得香港係唔適合嘅。咁但係亦都需要有保護自由自由，最起碼個政府啦係民選嘅。很多民生的問題都要是由我們去，即是政府要聽市民話咁樣講。 咁你覺得有世界上有冇啲國家你係覺得這個或者有冇啲地方係呢、這個你頭先講個 theory 係 apply 到嘅，即係有一個公平嘅選舉制度或者有普選嘅時候，個政府係真係會聽市民？ 我人真係唔係好諗到啦，即係其實都未完全啦，我哋都可以講，即係民選會好少少，但係都唔係話即係聽曬市民話啦。咁 要大聲啲先得，有啲遠嘅因為你快，或者你坐近啲咯，係 坐近啲啦， 坐慢啲佢哋就 其實根本而家個政府根本就唔會聽到市民嘅心聲同埋訴求咯。 你要戴翻口罩喎，會咳緊啊！放心。 你話美國咁，佢哋都係學會聽市民嘅聲音啦。但香港而家唔係，或者中國就更加唔係啦。全部嘢都嗌你話事啦。咁其實喺呢方面上面，咁啦。政府就是要幫助人民嘛，看我的看法啦，即係政府點解要政府就係除咗方面管治人民，亦都係去做一啲嘅措施，做一啲嘅嘢啊，做好多嘢啦，基建又好，經濟方面又好，或者你幫窮人、幫有錢人都係啦。咁呢個政府係負責去協調啦、平衡啦，去處理人民。即是一個統籌者啦，咁如果佢都聽唔到我哋嘅需要嘅話，咁其實或者聽到唔理嘅話，咁其實冇意思喎。咁有普選嘅話，咁最起碼班人係我哋揀出嚟啦， 咁我哋揀咗就我哋抵死啦。當我哋揀啱咗，佢聽我哋，會聽我哋講嘅時候，咁個社會咪會係適合緊我哋咯。 你唔同意喎？ 唔係，我同意，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就係話我哋政府有咩用啫？大陸啊嘛，依一個。屌我哋政府点样都冇用啊！都话咗俾你听，你唔好傻啦，即系仲喺度傻。我就算俾你真普选啊，选到啊，真系俾人暗杀噶啦。咁你选咗又点啫？你记住啦，系大陆啊。 系啊，你要俾人讲噶嘛？你点睇啊？ 唔系咁，即系最起码选到出嚟先。選到出嚟嘅話，咁我哋都會叫爭取到呢樣嘢啦。 你有冇睇過《十月圍城》啊？ 我明白你講嘅問題就係話你嘅意思，中國政府 冇睇過 香港， 你冇睇過 香港咁樣。 你知唔知《十月圍城》謝霆鋒飾演嗰阿四啊？ 喂，老闆知啦喂。 佢係唔知道做咩嘢，佢淨係知道支持半個鐘。佢淨係支持半個鐘嘅啫，佢唔知道個事件嘅，唔知道孫中山度開會嘅，佢淨係知道支持半個鐘。點解會有呢度十月圍城咧？其實拍戲嗰條茂利都知道大陸係咁噶啦。 咁即使係咁，我哋都要改變啦，如果唔係就 改就都話咯，你屌攞把槍上去懟冧習近平，跟住再上一個又懟冧佢，再上一個又懟冧佢，咁你一定得，你贏曬，冇得輸， 冇唔好意思嘅呢樣嘢，而家係 咁，你認為我哋依家好有意思咩？ 講緊成個制度嘅問題就點解仲抗爭？ 係制度問題啊，係呢個。共產黨的問題啊，冇共產黨就冇呢種制度啦，你明唔明啊？冇咗呢個黨就冇呢個制度，冇呢個制度就即係 OK 啦。 有啲人話希望會和平演變，你認為機會大唔大？ 冇， 都可能。 我淨係 你 話 聽唔到聽 啊？ 你頭先 講咩？即係有啲人希望會和平演變。 冇可能 ，impossible， 冇可能，我可以告诉你冇可能。如果有可能，就唔使以前，你知唔知啊？我喺呢度咁多人，有一个婆婆咧，我识咗佢都好耐，都几耐啦，因为我都几耐。佢话佢喺文革啊，跪玻璃啊。跪玻璃啊！你唔知啊，小朋友，你唔知道嗰個慘情啊！你淨係知道喂向好啊向好，鬼唔知咩？但係個根本性係唔好啊嘛，咁點向好啫？你話俾我聽啊！個根本性就係唔好，咁點向好啊？你嘅梗係望向好啦，咁但係你唔知道原來個根。是不好的了，那你怎么好啊？你告诉我怎么好，那根已经不好了，那生出来都不光好了，是吧？你要去想个根。 但是我们都不可以放弃这个， 我们没有放弃，但你要想个根，不要想前，即是不要想将来，想个根啫。是啊，想一定要想个根，因为个根就是我哋劣根，即係將來如果你教你個小朋友或者教你嘅仔子女，唔係話喂爭取乜乜爭取乜乜 ，no way 唔使，你就係話共產黨以前點點點冚家產就 OK 嘅啦，係啊，睇佢以前得㗎啦，使乜睇將來啫？以前如果好嘅，將來一定好啊。啱唔啱啊？ 一定 一定 一定的。 以前好，将来就一定好。你觉得呢？你同意？ 我就觉得将来的嘢未发生的时候，一切都有，即系乜都有可能。一定是话衰嘅，一定会按衰嘅发展；好嘅，一定按住好嘅。唔系讲得咁死，有时。 唔系，当然将来嘅嘢冇人知道，但系一定要认识以前。以前你唔识，你净系向前看，咁你以前都唔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由来啊，如果不知道由来，屌我哋使乜读中国历史啫？屌现代史得啦，就是因为我哋要读中国历史，就是话喂中国人咁样嘅喎，元武门几兄弟都喺度怼互怼啊，互杀喎，系嘛？三国曹丕又杀曹植喎，要点解啊？自私咯，你个细佬都要杀，系嘛？你要俾佢知道中国历史系点样啊？系嘛？ 即系我觉得，即系中国人嘅劣根性系可以，即系以前中国人嘅劣根性系可以应用落而家所有嘅中 国 人。 你都自私一定。 咁你觉得你点睇刘宇波嗰啲人？ 刘宇波俾人你棘住啦，依家 唔敢讲啲衰嘢嘅， 唔敢出声啫。 佢点解自私啊？佢 系咪自私啊？即系你觉得所有人都自私啊？即系觉得刘宇波自私？ 我话俾你听啊，自私系大自私同小自私， 又有分嘅原来。 咁有分啦， 系 大公无私。 喂，大自私就系话我哋喺大是大非里边慢慢出嚟。小事小非，即係屌爭地鐵嗰啲，唉算啦，唉一開門就衝入去霸位嗰啲，唉嗰啲係小自私啦，大自私就係呢類，我哋依家都係抗爭嘅大自私，小自私就係爭地鐵。 咁咩叫大自私啊？ 即係抗爭嗰啲叫大自私啊？ 係咯， 點樣係大自私？ 嗰啲冚家產咪話，喂你影響我生意喎，咁咪大自私咯。因為大事嚟噶嘛，我哋呢件。 咁但係呢度佢都係講，佢都係講事實嘅。咁有佢佢哋嘅。 係喎，但係 咩事實啫？ 但係我唔覺得係大自私嚟喎，我係為下一代著想啫喎。 佢講緊嗰啲商户。 唔 係 你啊！ 即係反佔中嗰啲人就係大自私。 咁佢哋唔識諗啫。 即係好似嗰次我有一日喺度。晏晝有條友喺度話咩咩影響佢生意，咁我話影響你生意，咁你跌咗幾多成啊咁樣，咁可能跌咗三四成啦、啊。不如你話你做個計劃就係話，如果參領喺呢度嘅人去幫襯你五折，咁你應該好多生意喎，係嘛？咁你唔去諗方法，你喺度嘈我哋做咩啫？ 係嘛？ 係咪應該自己諗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 你咩嘢想講？ 啊，你講先。 佢講完啦，你講 啊。講完先。 講完咩？佢講。 唔係，其實咧，我哋都有問過，即係我都有幫襯過少數嘅。係。係有影響嘅。因為是我哋佔領咗之後，令到生意下跌嘅，呢樣就真嘅。你話叫人哋自己去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我覺得係冇咁負責任嘅，因為係我哋嘅影響而令到人哋生意下跌嘅嘛，你變咗人哋。點解要人哋去自己解決呢？咁如果我哋係撐小店嘅，咁樣人哋啲生意額都未必咁低啦，係咪先？ 未必係我哋導致到佢生意下跌嘅，可能係有其他因素。因為好似依家咁，係咪因為我哋擺咗喺呢度，個股市下跌又關我哋事，係嘛？落雨又關我哋事，屌乜狗都關我哋事，咁你咪好撚大鑊，冇可能噶嘛，係咪啊？ 即係總之佢有事少咗，唔代表係我哋嘅事啊嘛，係嘛？即係佢少咗10% 生意，咁又關我哋事。咁如果佢升咗，係咪關我哋事啊？即係屌你老味，攞成堆飯嚟餵我哋啊？唔會啊嘛！即係佢升跌根本就唔關我哋事，係你嘅生意嘅做法，係嘛？即係好似崇光跌咗一成，係咪關我哋事啊？唔會關我哋事啩？好，佢升咗又關我哋事，唔會噶嘛？即係唔可以去咁樣去衡量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喺度做咗呢樣嘢，你生意好與壞，你可以做出一個應對，可以做出一個對策，唔可以話喂，屌，因為你班冚家產喺度搞，我就少咗一成。如果冇咗你班冚家產咧，我啊多翻一成，咁有咩意思啊？係嘛？如果可能有咗我哋班冚家產，佢多咗兩成，佢恭喜添啦，係嘛？即係唔可以去咁樣評論啊！ 你覺得咧？你認同佢啊？定佢啊？定其他睇法咧？你有 等一等先。 可以一概而論話，一定唔關我哋事嘅，咁一定會有影響嘅。即係我覺得要睇全面啲咯。 你仲係 唔係明唔明嘅問題？即係如果你全面啲去睇，咁其實你會睇到。政府的政策一定有影響到他們生意，跟住當我們佔領，其實都會對他們有影響嘅。呢個係我有身邊有人係真係有影響嘅。 你睇得太遠啦，小朋友真係睇得太遠。我可以話俾你聽， 係 如果話俾你聽，一觀塘站突然咳，咁你會唔會唔去觀塘咧？觀塘站突然屌你老母唔想開。你去不到的搭地鐵就你會不會不去呢？如果有要去觀塘 有其他方法的嘛， 那就是咯，其他方法的嘛， 是 那沒生意掛在我們 身上，可老看看問 題，那就是說 不是，那地鐵關了，那我去不到觀塘，那關不關地鐵事？不關地鐵事， 不關，關什麼啫？沒有地鐵的時候你都未出曬， 唔係咁，佢影響而家有地鐵啊嘛，所以係咪先？嗱，咁佢影響咗我搭巴士要搭耐咗時間喎。 你點知搭巴士會耐啊？ 肯定添啦。 No， 嗱，我話俾你聽，呢樣唔可以肯定。搭巴士未必慢過地鐵。 睇邊度搭上去 咯？你係真拗。 唔係， 呢個就 佢因為佢 一啲嘅問題， 佢太後生，佢唔知道嗰個。 翻翻原題先，翻原題。 呢啲就嚟㗎 嘛？原題咩？原題咩？ 唔好講時間嗱， 唔係真係㗎。 但你講嚟講， 就我哋霸佔車路呢個係事實。咁 唔係我哋對人哋影響，我哋要負責任嘅。 係有影響，我正應。 我哋唔可以話 又有影響啦。 唔好話，唔可以話 冇啊嘛。 電車公司佢話結業咗咩幾多百萬話幾百萬， 唔係電車係有影響嘅呢個。 咁但係人哋啲商鋪都有影響㗎嘛喎，你明唔明一樣嘢啊？ 因為佔領。因為封嗰條亞街老街咧，我叫咗小巴，小巴係貴過巴士嘅。咁但係其實冇乜講，咁我撐佔領啦，呢個係個問題。咁但係小巴即係嗰個小巴工會或者個的士個工會啦，佢所謂工會啦，佢話我哋佔領阻住佢哋啲生意，跟住申請禁制令啦。實際上小巴行彌敦道或者行亞街老街是少之又少，甚至乎因為封了亞街的彌敦道咧，的士和小巴多咗生意嘅，因為他哋要都同 van 啦，或者的士佢自己走位噶嘛， 即係純粹攞馬德國行為做啦。咁其實對佢哋嚟講係冇影響嘅。佢哋話我哋阻住佢影緊佢啲生意咧，生意下跌啦，係真係成為佢哋。但係譬如你話香港區阻住電車呢個又真係事實嚟嘅。 唔係阻住電車係一個破壞電車公司嘅事實。咁你如果諗下一樣嘢啦，如果全香港十大首富啊，抌錢出嚟，你哋冚家產全部刪鋪，我俾錢你，即係李嘉誠抌十億先，全部刪鋪，唔撚使開，我俾錢你哋。跟住第二個，李兆基又抌。咁你估佢哋會唔會有影響生意咧？講咩啊？有錢喎，唔撚使做生意，閂門就有錢喎。 肯定唔講嘢。 原因就係中國人自私咯，理閪你啊，啱唔啱啊？ 講自私我都自私啊，我都有啲。 我都自私啊。 我都不滿， 即係佢都自私啊！嗱，佢飲嘢都唔俾我飲，咁咪好撚自私咯。 我都有啦， 俾佢飲呢句話冇得飲啊！ 唔係， 俾你啊！ 華哥， 咁係咁噶嘛？嗱，如果一個有禮貌嘅人啊，你飲先啦，你冇，但係佢唔會噶嘛。 喂啊！ 俾咗杯茶佢， 唔係中國人咧，係自私啊！ 我知啲人 都 係禮 貌，你嗨你。啱嘛，自己有咗先。呢個係已經係反應啦，啱嘛？你第一包維他奶都唔會俾我，係嘛？就係咁咯。 華哥係最自私嘅，俾我 叫禮貌，俾咗兩 杯。係啦，咁啊嗱，佢第一包維他奶應該俾佢啊嘛， 唔係俾你咩？ 屌你佢，係 咯，唔係俾你咩？ 係，咁俾女士先。 勁勁。 所以是中國是自私的，真是自私的，就是因為自私先強，先至每個國家有台灣界。如果不自私呢，我告訴你不夠強呢，沒可能的。屌你咁樣到到地方有個美國街、印度街咁樣撚嘢街都有啦，係嘛？就係點解係唯獨是唐人街？因為出色噶嘛，中國人真係出色噶，我可以話俾你聽。 邊邊出色？ 係啊，因為佢要生存啊嘛，佢生存 當下， 佢諗到好多好多出色嘅嘢，就可以喺個地方生存。 出色嗰啲嘢 就係出色咯，真係啊！中國人就係因為自私先出色。唔自私就唔出色。 一齊傾啊！ 好正喎，好自私啊！ 我男神都唔 自私啊， 好自私， 你哋又唔係 唔分享自己。 我哋冇話俾個 email 你啊， 差唔多。 同埋我諗，我哋都要問埋佢個名啊。 係啊， 先 行。唔係雍正都係出色嘅，因為自私。 自私在於邊度咧？雍正， 因為懟冧。 我中史嘅因為唔係好熟，懟冧邊個？雍正舉冧乾隆， 舉冧自己啲兄弟，即係 呢樣嘢應該唔係你一個細細個嘅志願，或者係一個係近來先有嘅諗法嚟嘅。其實因為你達到就係話，你覺得啊好，即係好需要我哋呢一代喺個政壇裏面發聲啦。咁而點解你會覺得係要你自己去從政一下咧？我就好好奇。 因為點講咧？我看到其實很多人都是不相信自己有那份力量去做，即是去做些事改變到現在的環境，或者現在的即政治那方面的氣候啦。即正如剛才阿叔都說了很多，即例如共產黨是這樣的啦，即他覺得共產黨一定是這樣的啦，即你不會，即你不會做到什麼是可以改變到他的。但是反而我會看的是即如果我有咁嘅，即我仲後生，我有咁嘅能力去入到呢個政治嘅圈子啦，或者 咁我相信即係就算我唔知將來會發生咩事，但起碼我嘗試去作出，睇下會唔會有所改變咯，即係作出到一個行動，睇下會唔會令到之後嘅發展會有改變咯。 咁你本身對從政呢樣嘢咧，你以前同而家嘅，即係你以前嘅睇法係點？ 我以前係因為佢太黑暗，我唔想接觸嘅。而家反而係我知道佢咁黑暗，但係因為我仲要喺香港生活，我仲想即係我係愛呢個香港嘅，咁我就會即係會去諗，即係與其即係我都知佢咁黑暗啦，咁點解我唔可以將佢即係我入咗去之後有冇機會令到佢冇咁黑暗咧？即係可能我即係我諗到呢一步咯。 咁你第一步會做啲咩啊？ 第一步而家仲係其實諗緊嘅，可能會。因為本身我自己已經諗咗個方向係事業方面嘅發展，但係而家突然間有個諗法就從政嘅話咧，就可能會即係空閒嘅時間去啲區議員嗰啲辦事處去幫手，或者係即係係咯，睇下有咩關即係途徑去入到去做幫手或者義工嗰啲之類嘅嘢。另外可能即係需要即係補一補。我補課咁樣啦，自己睇多啲書，關於政治方面。 你身邊有冇啲朋友？ 你 身邊有冇啲朋友都係好似你咁樣係覺得啊，我係要從政啦。 喺呢度識嘅會有嘅，反而自己身邊嘅冇乜。 你之前嘅事業嘅打算係咩？ 我之前事業之前都講過我做緊裝修啦，咁我係本來諗住。個方向是做室內設計的，那就計劃了是即是現在是裝修，其實我都是室內設計公司做了裝修，都是學緊相關的東西，那我就因為計劃了過完下年之後就會去讀回個 degree 是關於室內設計的， 即 是 現在就可能未必了， 現在就衡量緊 都未是很堅定的， 未是很堅定的。 家人呢 未知。 即係我頭先嘅問題係，即係你話會去可能去醫辦啊，或者嗰啲地方睇下幫下手定點樣？咁你覺得即係假設，即係呢個就係你從政之路開始啦。你最想改變嘅一樣嘢係乜嘢？即係關於香港。 短暫即係如果近啲嚟睇，我想教育制度嗰方面會有。即係想佢有改變，或者係即係裡面個方針會開始有啲唔同咁樣，因為佢其實有好多地方我睇到係無視咗學生嘅需要，即係由細個到大咁，我嘅年紀係我經歷緊嘅嘢，但係讀書就係要求分數咯，你讀唔到書你就揾唔到好工，你揾唔到錢咁樣。但係雖然而家知道個事實唔係啦，就算我讀書唔多，其實都可以揾到錢。現在的趨勢發展是這樣的，但是其實讀書的人很多都不明白這件事，即不明白即讀書的時候他不會幫你去找你的，很多學校都不會幫你找你即本身個人有什麼潛能，或者是有什麼特質可以去發展自己的興趣，或者各樣各樣其實沒什麼的，就是看到這件事，所以想在教育方面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幫助。 你會想佢變成點啊？即係你理想嘅教育制度或者教育環境點啊？ 而家我會覺得係小班教學啦，另外教師嘅質素啦，即係可以take care 到啲學生。咁如果小班嘅話，佢處理嘅學生人數唔使咁多，咁咪可以關心佢哋多啲啊。咁另一方面，即係可以同家長有個交流，即係多啲可以多啲交流，唔使一個對卅幾個家長咁樣，係咯。 會唔會同你自己嘅經驗有關係？ 有。 即係你想改呢個教育制度？ 有，同我的經歷有關係。 有咩經歷呢？ 我係細個，因為屋企人即係開頭係揾到錢嘅，跟住就一路即係細屋搬大屋啦。咁就即係一路不停轉校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每間學校其實即係都會點講咧？ 即係翻去佢就係求分數嘅話，即係佢唔會關心我，即係轉校轉咁多，佢唔會關心我轉校之後嗰段適應期嗰段時，即係有啲咩心理因素或者係點樣點樣，其實冇乜人關心。咁另外就係係啦，同埋就係、是、即係所以令到我其實唔係好中意翻。咁就另外就係、是。其實最主要原因因為轉校轉得太多，所以其實即對於學校的感覺就是這樣。 今年我都沒什麼了、啊、不過補充問一問，因為你即其實你剛才說你想重整的東西就是你佔領之後其實就是你的改變，那你還有沒有什麼是你反思到你佔領之後你的生活會是怎樣的呢？即完了啊， 完咗，我會即係正如我啲朋友講啦，會更加留意多啲新聞時事嗰啲嘢啦，即係會去即係如果佢有啲乜嘢諮詢或者咩會俾意見啦，係啦。 你覺得佔領之後嘅生活同今年佔領嘅爭取成果會唔會有關係？即係個改變。 咁唔多唔少一定有關係。即如果佢成功，咁當然會更加好。但係就算唔成功都好，其實已經 有個種子種咗落嚟啦。 你覺得 呢？ 之後可以真係報紙，即或者好多新聞機構所講，政府失去咗你一代嘅年青人。咁無論之後有冇爭保選都好。我哋呢一代到咗去多十年、二十年之後，成為一個社會主要嘅一群人嘅時候，即係支撐住一個社會一群人嘅時候，呢、這個政府就會知道佢今時今日做嘅嘢對佢將來管治喺香港有幾大影響。咁我哋其實一群人透過今次雨傘運動係對於年青人。埋一啲對於而家嘅政權所不滿人係多咗一種深一層嘅聯繫嘅，就係、是、會有一種同甘共苦過嘅感覺。而一個經歷就係、是、喺香港太平盛世得太耐，當所有人淨係關注樓價升定跌或資產。沙士傳入嚟幾影響經濟的時候，個個人都看住錢的時候，呢一種嘅感情的連結，或者係經歷過一啲唔係所有嘢都關乎於錢的爭議的時候，才會感受得到的，即 係嗰份愛 係啦。我係出嚟為咗唔係為咗將來錢多錢少嘛，家係為咗將來我哋一啲一些叫做不是金錢衡量到的東西，是你說、民主自由公民提名權對於你實質你的生活改或者你會不會下餐飯吃好一些，其實這個長遠來的是會，但是當現時來的是比較難以見到。現在就是一個物質上面重要一點，還是說是人與生俱來一個本能去追尋自己控制翻自己嘅命運，即係呢一樣嘢係緊要啲。啊，依一個係，我覺得係就係因為中國佢太過向錢去看人物都，只要你有錢，你人乜嘢尊嚴，乜嘢叫做權利都可以唔嚟，只要我俾得兩餐温飽你，舒舒服服。繁榮的你就不要那麼多聲講啦，你不要那麼多投訴啦，不要那麼多意見啦，不要出聲添啦最好，是不是？那就是這個，那你做人是不是真的純粹為了兩餐呢？因為做人純粹為了兩餐，那即是同條不是同條鹹魚，是同一隻動物有什麼分別？動物都是為了兩餐而生活，但是你人身為人就是因為你會有理性，你有感情，你有除了物質以外的東西去需要追求，即對於你有時言論自由為什麼香港人那麼重視，新聞自由為什麼香港人那麼重視，它是不是可以 餵飽你嘅嘢先，唔係你，只不過係一啲叫做基本嘅自由。我哋入邊即係唔好俾人操縱住乜都，唔係淨係食兩餐就足夠。人有更加多嘅叫思想上或者叫做心靈上嘅嘢要追求，要透過自由先可以做得到。而中國政府佢嘅政權佢嘅做法，正正係維護咗呢樣嘢。但係無可否認，我覺得中共係唯一做得好好嘅，佢哋真係可以搞得經濟非常之好，令到中國係即係你有錢就係強權嘅真理啊嘛！呢個世界上，你有錢可以買軍備，可以軍事威脅其他國家，人哋個個都要買你怕，人哋個個都要同你做生意，係嘛？好威水，係嘛？呢個事實嚟嘅，呢個冇得爭拗嘅。咁，但係你喺成為一個好有錢嘅人中間，你經歷過，你係一個獨攬大權、自私自利嘅人啦，定你想做一個你賺咗錢，你要回饋社會，你要對自己所在的地方有歸屬感，你要愛呢個地方嘅人。中國就係因為佢哋唔愛自己的地方，所以佢哋可以用盡曬佢哋國家本土上所有嘅資源，就係為咗嚟賺錢。譬如毒奶粉啦，成到自己啲 B B 仔個個大頭咁啊。譬如私有的頭髮，即總之他們為了節省的成本不惜一切代價，人命都不要，中國人最多就是人命，只要為了賺錢什麼都可以。香港，我覺得香港人就正正不想因為變到大陸這樣而今天站出來抗爭，不是說因為他不是因為他解決不了民生問題，是不想變到他好像他這樣一些叫做窮得只得翻錢喺度嘅一個國家，因為佢 你知唔知？ 係唔知？ 你知唔知點解叫做一國兩制？ 啊！依、這個我知喎，因為咁嘅中英聯合聲明而家懷疑俾人廢咗啦，咁就俾阿回歸之後繼續行翻英國嗰套制度啦。 子華嗰個棟篤笑。 我冇啊！ 一國兩制咧，就係因為中國自己嗰制，就係嚇怕咗我哋香港人嗰制，所以先至搞一國兩制。我哋接受唔到佢嗰制啊，所以先至一國兩制， 啱啊！ 就係咁咯。如果一國一制嘅，我哋大家話， 你九七暴動添啦，一國一制嘅話， 係嘛？就係點解要搞一國兩制？就係因為佢中國自己知道自己嗰制都嚇撚怕中國人、香港人， 係， 所以咪一國兩制咯。如果一國一制，屌你咁，我肯定有九成都走去移民啦。 咁你講呢個一國兩制同佢頭先講嘅嘢有冇關係？ 佢頭先講咩啊？ 你唔知佢頭先講咩？點解你無啦啦又講一個兩 制？唔係，即係佢頭先講就係話中國要佢個經濟嘅問題啊嘛，係嘛？又毒奶粉又呢樣嗰樣啊嘛，因為中國人自私先至搞毒奶粉啫嘛，係嘛？咩又假雞蛋又假豉油，乜柒都假嘅。可能你坐喺度都是假的，你 係啊，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人女人嚟嘅，係嘛？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啊！捉咗啲僆仔斬手斬腳，推佢做黑衣，呢啲咁嘅個案真係好多啊！ 係啊， 拐咗佢嚇，就係因為錢啊嘛！ 你其實都可以問一個問題喎，即係你覺得？真普選可唔可以令到香港同中國脱歐？ 或者有冇諗過？ 係咯，有冇諗過？ 我覺得香港其實香港真係中國嘅香港，其實老實講，你話要 一個屬於中國的地方要脫歐，在香港的背景又好，經濟條件又好，各種環境因素之下，是我覺得不是話要中國脫歐咯。其實我的目的並不是話要反共，因為冇可能去反共。依、這個運動催生就正正是因為其實學生們是信任緊。仲信任啦，叫做中共呢個政權，覺得佢會肯聽人民嘅意見去改嘢，咁先至會出嚟罷街，而唔係武裝暴動去燒殺搶掠，去反咗呢個政府政權嚟啊嘛。而家係仲相信緊佢會聽你講，佢有機會會改變，即係你買六合彩，你都要行去馬會買張飛，你先有機會會中啦。雖然中嘅機會好渺茫，但係你唔買嘅話，就一定唔會中噶嘛，係咪先？咁你話？香港同中共脱歐，我覺得其實真係對於香港嚟講係冇乜著數嘅一件事。 覺得咧冇可能？ 可能呢樣嘢，我覺得。 或者你覺得係咪香港要民主就要大陸脱歐啊？定係？ 我覺得唔一定 嘅。 唔一定，因為其實。即係我有睇過少少資料，就都有話其實中國政府其實一路都以香港作為一個參考去建立其他經濟特區。咁所以如果佢即係喺香港，其實如果個政制發展一路推落去係 OK 嘅話，佢會一路推去其他省市嘅呢個即係經濟特區嗰啲位置。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如果。香港成功有到呢個真普選之後，咁我相信大陸會逐漸慢慢都會其他地方都有。 其實你真係你其實知唔知點解中國咁緊張香港？其實你哋知唔知啊？ 我覺得其實佢唔緊張香港。 嚇、啊？ 佢唔緊張香港。 佢係超級緊張香港，知唔知點解？ 葉文記者。 因為咧，人民幣我頭先都講咗，唔係國際貨幣嚟 嘅。而家係啦， 都未係。 係咩？但係承認咗咯，其實已經。 你係，佢要將人民幣匯落嚟香港換成港幣。 再轉美元，我哋而家係打緊。 再轉美元， 唔使噶咯，而家。 要，仲要。 你講冇講通啊，大佬嘅？即係你講緊。 佢再用美元， 人民幣仲要啊， 匯俾佢啲冚家產，阿習總啊，阿李克強嗰扎屋企人啊，匯去美國。所以嗰晚有一日自由廣場就係講嗰個女人講得好，好出色，就係話。其實唔使嘅，只要英國同美國將佢哋嗰啲錢封咗，佢哋就投降噶啦，即刻投降啊！因為佢啲錢全部喺美國、英國，但係唔敢做嘅原因就係話。因為仲有關係啊嘛，係啊，你可能聽呢個時候講好似係嗰個，我記得係佔中三子裏中其中一個附屬嘅人來講，講得好出色。 其實中國揸緊好多美國國債， 佢全家都喺美國，喺英國。屌你咁啲錢全部喺嗰邊，一凍結佢啦嘛，冚家產啦已經。佢哋就係因為香港係一個輸樓嚟㗎，所以一定要揦住香港啊！你唔好咁傻啊！人民幣未國際承認㗎。所以佢一定要印人民幣來香港，香港再換港，再換美金。 去其他地方。 你諗下今年幾多人？ 所以佢點解咁緊張香港，打住香港？你明唔明啊？ 咁我又睇唔到，睇唔到就算即係香港有啲咩事，跟住佢會事嗰方面，其實我覺得冇乜關係。 梗係有關係啦！你如果俾咗你香港自由立法會，屌呢樣嗰樣，你好撚多嘢大陸掣肘住啊！ 咁 佢匯錢落嚟，咪可能有問題咯，會有機會。你明唔明啊？立法會，因為民主黨都幾撲街嘅，我哋係利用民主黨去制肘呢個建制黨。因為冇咗民主黨， 投佢投邊個啫？ 啊！ 你而家唔投民主黨嗰邊投邊個？ 我 你唔想投建制咩？ 我不嬲都係即係公民嚟，即係有投票權，但我年年都唔會投，因為都唔值得我投。只係民主黨係制肘呢個公民建制派。因為民主黨都有時好撲街嘅。只是利用他去制肘的，就不是說是相信他。是啊，就是你相信今早我聽這個千禧年代梁家傑，你有聽 啊？我沒聽。 做咩唔聽啊？ 扮咩啊？ 扮咩好聽？屌罷課啦！梁家傑上去講，佢話三子去自首係戇鳩嘅， 只享受自己冇乜嘢。 點解戇鳩咧？佢話原來咧，司法嗰邊咧未定案咧，你去自首咧係冇意思嘅，佢只會同你記錄在案。你個 RN 你。咁你就行噶啦，啊！結果真係喎，係嘛？你有冇聽新聞啊？結果真係走咗， 搞掂啲手續， 係嘛？即係冇話扣留啊，冇話咩喎，係事實嚟嘅。屌咁咪戇鳩咯，三子！你唔問下啲律師嘅意見，你又可以自首自行自到冇咩？係 咪先？ 唔 係 律師嚟嘅咩？ 但係佢有好多律師喎。 啊！ 佢呢個佔中，和平佔中有好多律師喺度。 戴耀廷。 咁佢明知道個結果係咁，佢自咩手啫？ 戴耀廷教法律。 咁咪戇鳩咯，更加戇鳩。 你又話佢問律師？ 咁佢教法律咪更加戇鳩咯。咁佢自咩手啫？啱唔啱啊？仲自首？人哋阿梁家傑都講明。你去到俾個 RN 你就走啊！ 人哋自己選擇 嘅，咁咪好出色咯！ 你冇理由限制人哋選擇㗎嘛？ 唔係限制，即係 你食豬柳包，你就係戇鳩嘅，唔通我咁講 咩？即係話你戇鳩啫，做呢個行為。 我對於自首其實未揾到個價值所在，即係我明白佢目的係。不要去衝擊香港核心價值之一的法治精神， 我覺得這三條謀理呢， 你先說完啦，你未說完， 說完了嘛， 未啊，你未 說完，還有幾句話， 那你繼續， 雖然不要衝擊法治精神，但我覺得我不要去自首，不要去冒上一個被人拘捕的風險，用多啲，用翻自己可以自由嘅時間去做多啲可能對呢個社會有益嘅事，會更加好。 你會做咩啊？即係如果你自首或者自由時間， 咁你自首俾人拉咗食皇家飯，對呢個社會一啲貢獻都冇㗎啦。雖然你可能做啲 咁，你會點？係咯，即係咁問題就係你會點樣？ 係啊，咁我係覺得你不在那個監倉上，你 在個社會上面你用你現在所有的權利可能當即可能告訴身邊一些朋友知道這個登記做選民多重要，跟住對於這個香港政制怎樣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有多重要，或者真的去幫一些學生團體或者一些我喜歡的政治團體 去對市民去宣揚一些公民權利的概念，可能比我去自首去坐牢更加有意義。 喜 歡 哪些政治 人 或者 公民暫時加下立法會議員我比較欣賞的都只是得張超雄一個人，黃萬靜我都不中意。 張超雄同誰啊？ 張超雄只是張超雄， 只是張超 雄，因為張超雄下去一 起不關事他不關他在什麼節目，那黃萬靜都有啦，我為什麼又不喜歡他，是不是？我睇翻佢啲資料，佢係為基層爭取嘅嘢係比較多嘅，同埋我都佩服佢做人嗰種叫骨氣啦。即係譬如個差佬同佢講：你翻去湊女好㗎啦。咁樣嘅時候，佢都係用一個好大體嘅方式去回答。咁呢個正正就體驗咗一個非暴力嘅原則。點解要人要非暴力去回應一啲？人哋施加於暴力的時候，點解你要非暴力去回應佢？就是因為暴力只會引申更加多的暴力噶嘛。即係你削尖碌竹去懟啲差人，佢又出盡膠子彈咁樣。佢一路冇力升級，你唔夠佢升咯。咁你唯有非暴力，你先唔可以俾個藉口人哋用更加強大的暴力去還擊你，造成更加多唔開心的事件發生。咁我佢係做到呢一樣嘢嘅一個人，我所有都欣賞。 你講得好啱，橡膠子彈， 你終於又教我講得啱。 唔係啊，你諗下，如果六四用橡膠子彈， 係好啦， 邊度會死咁多人啊？佢連水車都冇嘅，屌你諗咩噴水咪得咯，水炮。 佢出嚟打都冇幾多啦， 點解？知唔知啊？ 外國唔信口俾佢。 唔係，咁你知唔知點解佢哋咁？要即係好似依家香港咁，屌你咁樣做咩要掟出嚟打？水車都唔用，噴水知唔知點解？知唔知點解？因為嗰次有個學警嚟同我講。消防署唔撚借俾佢啊，水車。 點解唔借？ 因為覺得你唔撚啱咯，咪唔撚借俾你咯。唔係一早用水車用水炮啦，就係因為連消防署都唔撚認同你警察咁嘅做法。 但係每日四點鐘啊，消防局局長都嚟講嘢喎，啲警察點睇咧？ 做樣啫嘛，即係你點睇啊？你都係做樣啫嘛。 OK， 咁你係唔係啊？ 我講真心説話。 哦、oh, ，OK。 做樣。 OK。 咁你諗下啦，唔用水炮，用出嚟。翻工咪嚟咯！ 哦，你都係落銅鑼灣喎，我講金鐘嗰啲咧。 因為我住銅鑼灣啊嘛。好快瞓覺啦，冇搞咁多嘢。 再見。